验局正同中方联系，并采取纠正措施。声明强调事件唔影响对其他国家嘅出口证书。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雷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19点，跌66点，成交金额15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7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11点，跌6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47.6跌8，招商银行38.3跌2毫，盈富基金28.7冇起跌，中国平安92.95升3毫，建设银行6.53升2仙，工商银行5.56跌5仙。感恩升值9.79升5.1。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12，英镑9.911，瑞士法郎8.001，澳元5.442，加元5.926，新西兰元5.198，欧元8.8741，每百日元兑港元7.27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231。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1,086点，跌106点。港金现价报13,19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3.77美元，卖出1,413.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方向油塘近住丽晶花园对开咧，慢线有坏车阻路啊！而家去油塘方向啦，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咁就系观塘绕道方向油塘啦，近住丽晶花园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就排到去彩虹村。另外啦，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入面咧，慢线都系有坏车嘅，而家龙尾咧就去到新田围村，咁就系狮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入面慢线系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去九龙方向，龙尾排到新田围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虎山道桥底；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骏景园。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过马路嘅时候多啲留意附近嘅长者同有需要嘅人士，帮佢哋安全咁横过马路。啱啱收到最新消息，狮隧方向九龙管道入面慢线坏车咧，啱啱拖走咗，咁但系咧车龙有待消散嘅。而家狮隧去九龙方向龙尾新田围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二台 VN 有快乐。 我咧又暗黑了你啦！ 吓、 啊，今次呢个鸡翼劲，我话俾你听， 有几劲啊？ 镶金嘅， 我见到系蜜糖水炆金粉鸡翼嘅呢个系。 我而家净系见到呢个透明胶袋，有种咧小朋友喺架车度忍唔住要去厕所之后咁样嘅感觉。 仲有啲稀稀地。 你快試一啖啦！ 逢星期六下昼4-6， 陈尚思认真做 ，Dixon 师培阿乐莫莉。 部 lift 翻新咗，仲有闭路电视同对讲机添。 唔单止外表优化咗，好多你哋睇唔到嘅组件都优化咗，令我哋部 lift 更安全、可靠同舒适。 部 lift 超过20年，唔使换过都好似新嘅一样。 快啲联络注册承办商优化升降机啦！合资格嘅业主仲可以申请政府资助。 电台第二台，保安局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合办同行抗毒无毒特工队， 升级无毒特工队陈建安点样抵抗诱惑？ 你知道自己嘅目标系要乜嘢？咁啊，你啲飲食嗰啲你就自己好 discipline 噶啦，因为我知道我想要6嚿腹肌，鸡煲一定唔掂得噶啦。 想重温当日精彩的内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五下午五点到七点 Give me five。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吧，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hey, ，唔系黑豹黄队喎， 顺服不到的黑夜豹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你翻嚟啦吧？ 系啊，翻嚟啦， 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啊，黑总。 系啊，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风骚嘅听众 ，I am back， 我翻嚟啦。 我唔会话佢黑组，我会觉得佢系令组啊。 哦，红组都系嘅。 系啦，令咗啊。 系啊，但其实唔系好好天啊。 点解啊？ 日日都落雨咁滞。 咁你都好受得黑喎、啊，你都。 O K 噶我。 因为佢咁咁唔好天都令立立喎，你晒到。 耶、yeah, ，有卫生机噶嘛？ O、okay、K 啊， 开心啊，即系放咗两前后夹埋四日假啦， 连埋 六日系啦， 巴闭 系啦。其实我平时我咪通常做完个舞台剧咪会放几日嘅、 啊， 今次因为跟住佢工作都 pack 住咗咁样嘅，迟咗一个月我先至，好啦，放到两日假啦咁样。 都好啊，都好啊， 咁都好开心。同埋咧，当喺我去咗布吉啦，即系老家啦咁样，系发生咗一件事，我系好想同我两位拍档分享一下。 做咩事啊？ 有艳遇啊？ 又唔系艳遇。有怪事喺屋企度发生咗， 即、哎、刻出个音乐说， 咁你点知嗰啲怪事定系 怪事啊？嘛应该 系，即系恐怖啊？定系点啊？ 冇理由底裤俾人偷咗嗰啲都讲噶嘛？我唔信。 我真系咁话， 我谂冇人想偷我嘅底裤吓、啊，我唔着底裤，你都知。 唔系你话你白晒噶嘛？ 啊，佢咪系咩叫白晒咧？ 即系冇着嘢， 即系白斩鸡咁样啊？ 系啊，邪火凌迟啊，系嘛？系啊。 点啊点啊点啊点啊！ 嗱，话说就系咁样嘅，有一日我真系有啲惊嗰日，系啦，所以呢个音乐开系啱嘅。不過後尾就唔使咁驚嘅，係啦。咁即係住嗰間屋啦，黐人哋住嗰間屋啦，咁就係大嘅咁樣咧，係啦， 大聲啊， 係啦，唔使無端端咁快行嚟，一陣間有位可以行嚟嘅。咁就你當係好似四邊都係有花園咁樣啦，中間就一間屋咁樣啦嚇。咁有一日晏晝就落雨咯，咁落雨啊，閂曬啲門嗰樣嘢，跟住就喺房度瞓覺瞓午睡啦。 好啊。 跟住諗住出去食飯嘅時候咧，打開道門嗰陣時，大約五點零鐘，打開道門。本身對拖鞋咧就擺咗喺出面嘅，咁嗰度你哋係前面花園咁樣啦嚇，跟住打開咗道門之後， 就喺個玻璃門嘅出面。 係啦，一拱開道門諗住出去嘅時候，就發現兩個就互望啦。點解我哋一人有一隻拖鞋唔見咗嘅咧？行嚟啊！ bro， 我用呢個幫你佔住。 喂，唔夠勁嘅呢個。 揾淨可揾到呢個 啫。 呢、這個都係嗰啲驚 著你回來啊，係啦， 等著你回來、啊， 等著你回來，跟住就首先發現咧，就一人有隻拖鞋唔見咗，跟住大家都覺得好怪咧，因為咧嗰間屋咧即係你話推咗出去門啦，但仲有個花園噶嘛，花園外面咧嗰個圍欄咧係高過一個人嘅，所以應該咧就冇任何嘢可以爬到入嚟， 咪就算係都唔會咁樣。左一隻又一隻啊啦， 系啦，每樣唔見一隻喎，都幾驚噶。跟住就兩個你眼望我眼之後咧，就周圍望啦，望到大約二十米之外嘅花園嗰度，發現其中一隻拖鞋嘅屍骸。 預備， 但係加上， 啾啾， 加上 都好爆。 係 咯，你 佢又幾恐怖 嘅，其實都唔係真係咁恐怖嘅啫。但係加埋除咗只拖鞋嘅屍骸喺嗰度之後， 呢個恐怖啊！呢個 細聲啲係啦， 呢個恐怖，呢個恐怖。 跟住本身喺另外一邊嘅屋嘅另外一邊嘅泳池嗰邊咧，就有兩副微鏡喺度嘅，竟然同埋嗰只拖鞋喺埋一齊。但係嗰副微鏡，嗰兩副微鏡係被肢解咗，再加上。起碼被拖行咗40米，係爛曬嘅。呢個時候咧，我要咧潛翻張相出嚟俾我兩位拍檔睇下。 即係嗰兩個微鏡係爛曬啊！係 棉花精靈做嘅。 哇！真係有啲點解會？我毛管凍緊啊！ 係啊，點解？ 你可以掃過去睇下嘅。 哇！佢成肢解咗， 肢解咗， 肢解咗嗰個微鏡 嗰塊鏡片就俾人拍咗出嚟啦。中間咧咪兩個鏡嗰個位連住嘅，全部咬爛曬。 係喎， 跟住係嗰一刻。喺嗰一刻中间我系瞓咗两个钟嘅，咁出面发生咩事唔知道嘅，咩咧？ 你阿爸带咗永安过嚟探你，过埋关啦已经。 我爸做乜要咬烂我副眼镜啊？ 你阿爸带咗，你阿爸带咗 Molly， 我讲你阿爸带咗永安过嚟。 拖鞋变咗圣杯嘅， 你阿爸带咗 Molly 嚟探你，走咗两个钟去过关，偷偷咬烂晒啲鞋，跟住搭飞机翻屋企。 最惊嘅就系嗰只拖鞋系冇牙齿印嘅。因为我真系谂，应该系有动物走咗入屋企，但系如果系 但系闩咗门就入唔到去。 因为佢嗰个闸， 何解佢要着拖鞋咧？ 去玩拖鞋咯，我觉得系。同埋点解要咬烂咗我两副眉镜？而个副眉镜系肢解咗，仲要拖鞋。 等你唔好落水， 做咩？ 嗰日嗰日水有风险。 即係有水鬼， 佢阻住你， 即係提醒你， 提醒你， 一個福料嚟嘅，喜料嚟嘅，可能 係啦，友善提示， 可能係可能係友善提示，但係咧，最終咧，我就發現 拖鞋係冇嘢咬， 冇牙齒印， 但係 所以咧，我就覺得係即係 鼻鏡係咬爛， 咬爛曬，但係我就喺度，但係只拖鞋一定有俾人哋擔走過啦，或者攞走過啦，所以嗰一刻我覺得。应该是有动物入咗屋， 应该有啦。 但是有啲咩动物入咗屋嗰下就惊啦。 咁但系佢点爬走呢？ 因为即系咁高噶嘛，所以我估系马骝嘅开头，我估系会唔会系有马骝入咗屋？所以佢会可能觉得可能个味镜好有趣，咬烂佢，食烂佢，跟住佢可以攞手咧就攞走咗只拖鞋，唔使咬，所以就冇牙齿印。 似啊似啊， 我都觉得似马骝嘅。 但你有冇失手啊？你其他地方？ 嗰一日冇。 哦，嗰日冇。 个故事未完结。 系啊， 嗱，未完结。 你知如果系马骝嘅话，佢会摘椰子嘅。 我 你细就细啲啫，虽然个花园里边 荔枝兴啊，而家 哦荔枝又得，椰子又得。 屋企嘅花园系冇荔枝同埋冇椰子嘅， 系咩咁惨啊？ 我喺棵树度吊吊揈， 咁有芭蕉噶嘛？有一梳芭蕉咧，会唔会啊？系啊，会唔会攞咗啦？系咯，你有冇失手啊？ 冇失手，其他 有冇再细啲噶？ 大个奶蕉啊！ 但系第二日喺屋入边有嘢。發生咗啦， 就事啊！ 嗱，第一件其實我哋兩個，我同我隔離嗰個， 我想唔想 唞一陣？我想話唔長嘅，唔使驚。跟住我已經拗頭噶啦，就喺度。究竟有啲咩動物呢？因為講真，嗰、那個都係你住嘅地方，你都會有少少擔心嘅。即係當我如果唔係，我係瞓咗喺度， 你長期攞條毛巾摟住都唔掂㗎，咁樣 有隻馬騮走過嚟拍你膊頭，咁點算啊？咁樣都會驚㗎，係咪先？佢中意舐下你都驚㗎，係咪？咁同埋都會擔心就係、是，喂，如果有陣時我阿爸我阿媽佢哋自己過去玩嘅時候，老人家。可能真的会吓亲噶嘛，系咪？我自己有住过喺布吉，我就会知道嗰啲咩四脚蛇啊，嗰啲其实你住得喺嗰边系一个 package 嚟嘅，一定会有呢啲野生嘅动物嘅。 四脚蛇咬拖鞋就少见啲嘅，真系。 咁系咪咬到？咬烂晒嗰两个味镜先 得嘅嘛？我发现到真系有动物入咗屋，而且系边一种动物我就知道，跟住成件事系泼咗冷水嘅。 系入咗屋、啊， 醉汉， 因为 醉汉、哦、都系动物， 应该系咁讲。 隔篱屋醉汉 系 啦， 唔好汉得唔得啊？ 醉 蛙 得 唔 得？痴女 醉蛙， 醉蛙， 我唔知佢有冇醉啦。 醉蛙仲可以全身而退。 到第二日嘅时候咧，又系晏昼就落大 雨，即系有贼仔啊！ 跟住咧就我隔篱嗰个就喺房度瞓紧觉啦，跟住我就喺度去厕所啦，跟住去紧厕所小解啫，跟住咧另转面嘅时候就发现。有一隻动物入咗屋入边， 吓、啊、真系， 而系冇声。我只不过咁啱即系去紧厕所，跟住你拧转面， 哇！咦，你 跟住我就见到啦， 起身噶啦， 应该有窒一窒嘅，真系惊一惊嘅。但系嗰我跟住呢个系一盆冷水。 我哋识唔识噶？ 只动物 系咯， 点为啊识？ 我哋识， 好小事噶。即系当你见到嘅时候， 一只猿猴，个名叫管理员。 佢走入嚟， 真系好笑噶。系啦 ，Hello, Mr. Wong， 唔好意思，系我自己。 所以凡事咧就真系唔使谂太多。我哋有谂过马骝啦，我又谂过有狼啦， 系啊， 即系我呢啲我都谂晒，究竟有啲乜嘢会嚟屋企咧？ 仲有啲咩嘢？哦，会唔会系嗰啲有条尾食松果嗰只嘢叫咩啊？ 鼠啊， 松鼠， 冇扮到咁啊你啊！ 我都有谂过会唔会嘅，有条尾嘅动物咯，即系斑马咩咁样，跟住 食松果啊！ 其实原来只不过系一只好大只嘅狗入咗嚟我屋企，所以佢就有能力跳过嗰啲围栏啦。 咁犀利！ 但系嗰下，当佢入咗我间房嘅时候，好静。佢入咗我间房，我系真系有啲惊，因为我拧住面小便紧嘅时候就见啲，跟住我就 佢只眼光就同你啱啱水平线。 哇，咁又冇咁大， 唔系唔系，佢望住你， 我又冇咁矮， 唔系望住你 Vivi 嘅地方， 佢望住我对眼，所以唔系水平线。 佢肯定望住你。 佢喺边度啊？ 因为我同佢 即系 咩种类嘅狗啊？ 佢又未入到， 叫咩名啊？姓甚名谁啊？ 系Labrador 嗰啲嚟嘅， 拉布拉多 系啦， 嗰啲寻狐犬嚟 嘅， 拉布拉多咁大只， 系啦， 入到屋企 仲要。我仲要系嗰个继续喺房度瞓紧觉，我喺房即系房入边就再有个厕所嗰啲套房嗰啲咁样啦。我即系个厕所望翻出去，佢就喺床边，跟住我就吓一吓，跟住我就同隔篱嗰个讲：哦嗱，你而家唔好惊，不过你起身，我谂我知道我哋有啲咩动物琴日嚟咗我哋屋企啦咁。 你讲喺厕所、啊， 我喺厕所望出去咯，我同佢大约咧就有大约十五米咁远啦。 有人养嗰啲啊，走甩咗定点？ 应该系流浪狗嚟嘅，我估。 个流浪狗嚟讲算靓噶咯。 算靓个贵狗嘢嚟噶，咁样。 咦，自来狗富啊！ 我就系想问下，自来狗代表啲乜嘢咧？ 同自来水一样咯。 系啊，系啊，点噶？ 都要俾钱噶，最后都系唔使养佢咩？ 咁你咪正咯。嗱，香港有 Molly 喺即系老。 你讲到佢做乜金屋藏蛙咁样而家？ 咁还 藏犬，我又帮佢改名嘅，因为其实呢一只狗后屘咧，即系第一个反应咧，我隔篱嗰个佢惊。哦，哇！咁样嗌咗嗌咧，只狗其实流浪狗好多，佢哋都好惊。 系咯系咯， 佢就即刻沿路咧就走翻出去。 所以你就改只狗个名叫哇咁样啦。 唔系，我叫咗佢做 Whitey， 因为佢系白色嘅，系啦。 好有创意，我中意呢个名。 真系咁话， 我可以叫佢做小白。但跟住呢一只狗咧，佢我极度怀疑咧， 你叫做潜镜啊嘛？ 点叫做潜？ 佢咬烂个潜镜嘛？ 嗰阵时冇咁谂啊嘛，我就想影到佢一张相咯。跟住 叫破坏王咯， 我就睇住佢咧，真系可以成功地一跳跨过高过我嘅。围栏咯， 咁犀利啊！ 几大只啊！ 你叫佢做嗰啲咩跳？ 佢有助跑嘅，有助跑嘅，系啦。因为跟住就自己由间屋嗰度，由间房走翻出个厅度，跟住咧就走翻出去花园嗰度 ，from 咁就跳开咗。 你冇追佢咩？即系你冇。 我唔够胆追佢，因为我唔想吓亲佢啊！即系你问我嗰下，其实我自己都有啲吓亲嘅。你问我想唔想好近距离接触，即系摸下佢？你问我，我都唔想。 可能系 医院 报恩嗰啲 friend 嚟噶，你会唔会曾经 多好事？ 你系啦，曾经会唔会去过报吉？ 有 俾 喂 过嘢食啊！ 我 喂狗啊！ 我冇喂流浪狗嘅习惯嘅。 我想问咧，即系嗰只狗仔咧，即系都大噶嘛？ 系啊。 咁佢入咗你间房嗰个位置咧，佢系塞缩一角啊，定系咁样？ 唔系啊，咪好好奇咯，望住 即系佢系耀武耀武扬威嗰啲咁嘅样嚟。 佢系有少少，我估佢，因为如果佢跳得咁高，我估佢都系后生嘅，即系可能都系咩事啊？咦，呢度咁嘅，即 系 有少少呢种感觉。 有冇睇嗰啲中国啲神话传说 咩啊？ 你只要将佢收留喺度，佢夜晚就会变成一个仙女帮你执屋噶啦。 我想讲唔使收留佢，因为喺之后嗰两 日， 我每一日都见到佢嚟我屋企。但佢每一次见到我哋可能喺间屋入边嘅时候咧，佢就会好惊就会走。其实我都算同佢讲唔使惊噶。 系啊， 你要唔要拖鞋啊？因为到第二日又有一只拖鞋唔见咗啦，佢偷走我哋啲拖鞋。 系咪真 系佢噶？ 系啊，翻墙啊，真系。 你有冇谂过会唔会唔系佢做噶？系佢嚟保护你，有第二只动物你冇见到噶啦。 咁仲有咩动物啊？你咪话。吓我，我唔惊噶你噶。 跟你路上漂流，若我们是无药可救，伟大承诺难成气候，连累他这宠物也苦透。你是太绝情吧，还是有心伤我吗？如若你的气味下，诚实点针对我吧？为何惩罚他？他太善良吧？他的眼泪流下，像习惯每天躺下来让我检查，很想留在这家。为何让他一起分担我重吧？他太服从吧？他嘴巴若能说话，都很想劝服你在意他。这样脆弱于陌生的家会害怕。 小手，又再伸出想握我手，难明我俩像有千百大恨心仇，活泼时候寻回所有，却是无力寻回昨日同步走，你心事我拥有，你是太绝情吧，还是有心伤我吗，如若你的气未下，诚实点针对我吧，为何惩罚他，他太善良吧，他的眼泪流下像习惯，每天躺下来让我检查，很想留在这家，为何让他一起分担我壮大，他太服从吧，他怎么接受这变化，恨我吗，别要他沉默去当我吃惊受怕，你若留下寻回心爱，我亦平静寻回忍耐，然后他也可保留半点爱，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特级检查，特级检查，特级检查，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有咧，特别有咧，特别有咧。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 哇，咁早嘅今日，我知喎。 系啦，1872388，1872388，1872388。 系3888，点有几个八八？因为有两个八八啫。 系啦系啦，喂，送礼物，送礼物，送礼物。 哎呀，系啦，咁我哋送个咩先？ 健康香港2025，喐一喐，喐一喐，喐一喐，健康啲，蓝牙运动挂耳无线，咩名词摆晒落去？ 系 耳机， 冇错。 咁又系要答啱一条题目咧，真跟。跟住咧，先至可以咧送俾大家嘅。 虽然已经爆咗线啦，都未讲电话号码，系1872388。 系讲咗啦，讲咗啦，3688啊嘛。 咪题目冇讲。 题目未讲， 系啦，一定要答啱呢条问题咧，先至有五位啊，系咪？ 系啊，五位系啦。咁啊，根据咧健康饮食金字塔嘅建议，记得有个金字塔啦吓。咁啊，选择食物嘅时候咧，最多应该咧就系谷物类嘅食物啦。咁啊，其次系蔬菜类，而最少嘅应该系边一类食物啊？只要你大家 最少是哪一类食物， 是咁啊，答案两个字啫，系啦，咩类？咁啊，咩类 咧？大类 系啦，咁咩类只系答一个字嘅啫，系啦。咁啊，大家咧，欢迎大家答啱题目咧，嗰个礼物咧就送翻俾大家嘅。点啊嘛，1872388喺食物金字塔里面最高最要应该要食得最少嘅系咩类型咧？ 系啦， 我有冇 tips 噶？ 冇噶，好似。 咩啊？ 阿田嗰类系咪？ 系我嗰度攞嗰类咯。 系啦，佢最多嘅喺我哋三个嚟讲，佢就一定系 系啦， 系啦，顾虑咯，脂肪类啊， 顾虑咯， 佢最多顾虑， 忧虑咯， 系啦， 流泪流泪，仲有流泪，眼泪， 仲有乜嘢？仲有咩类？ 唔到啊， 无泪咯， 系咯，种类咯，好唔好？ 系啊，系啊，同类啦，佢最 类啦，同类啱啊 ，OK， 1872388啦，欢迎大家可以即系打上嚟咧，就攞呢个无线蓝牙运动耳机，如果你答啱问题嘅话， 最快个五位。位咧就恭喜你啦！ 系啊，喂，我琴日咧紧贴潮流嘅尖端啊， 做咩啊？ 不过咧都褪咗成几廿年先做嘅呢件事。 哦， 咁咧我 咁即系唔系紧贴住潮流嘅尖端啦？ 好紧张啊都，我注册咗嗰个 Telegram 啊。 哦， 好好尖端。 哦，好啊。 其实你哋有冇啊？ 其实早早有啦， 未话有咯。佢又喺节目咪讲咗我有咯。 佢有，但系佢冇用啫嘛。 系呢个时候， 我哋而家试嘅声系 message。 但系我见唔到，你有冇见到我啊？ 我都唔知有冇登入，我 download 咗个 app。 嗱，因为点解 download 当系啊？ 你知唔知搞到咧？ 我有噶， 好似好紧张咁啊！因为自从咧，琴日 你 未 start 啊？你我入咗啦，已经 咁会点啊？ 唔系，自从咧，我哋琴日都有讲话，有嗰个早两日咧，咪有个区议员咧，佢就攞咗人哋嗰个将本土派嗰张相咧做 icon 之后咧，咁啊更加最后一根防线就挑起我嗰个兴趣咧，就系即系咁好 at 嘅咩？呢个 Telegram。 同埋咁緊張嘅咩？ 其實都係一個通訊軟件啫，即係大家攞嚟傾偈啊、做嘢啊咁樣。 但 係 你知唔知佢而家搞到草木皆兵咧？嗱，譬如你如果你用呢個 Telegram 嘅，你會用真名定係太空卡？ 我會話用真名，因為呢個係同你朋友保持聯絡嘅方法啊嘛。咁點解要用假名同假相咧？ 但係嗰個區議員咧，佢嗰次講嘅時候，佢就話。玩 Telegram 用假名同埋即係另外一個電話卡是常識吧咁樣假樣添 啊 咁樣。 哦，係啊，哦，即係因為係咪大家個用處唔同啊？佢係諗住即係上網徵友啊嗰啲 friend 啊咁樣，即係嗰啲先至會用假名假相噶嘛。 徵友先要用真名噶，唔係 唔 係。除非阿田嘅啫，如果唔係，使乜用假相啫？ 徵啲選友噶嘛，嗰啲係攞嚟有陣時。 咁於是乎咧，搞到咧，我去註冊嘅時候咧，跟住有啲 你諗下啦，如果你用咗阿田嗰張相，你點樣可以識到朋友？ 咁啊， 有啊，有物以類聚噶嘛？ 物以類聚咯，係啦。 但你未必想識到物以類聚嘅朋友嘛？ 阿 Lula 嗰啲就會同佢 friend 噶啦。 哦，點解啊？ 係啦，知道 一戰底 啊，雀友，雀友，雀 友， 雀友。咁搞到咧，我登記嘅時候咧，我都用咗假相。同埋用太空卡， 点解要咁做？咁但系你 个个都觉得好惊咁样 咧。但你会 at 翻你自己嘅朋友入去噶嘛？ 系啊，结果咧佢会通知我咧，譬如佢话陈大文亦都已经 join 咗啦咁样，咁我就即刻 send 个 message 咗话：喂，你又玩啊？跟住佢冇复我。跟住成日即系我谂系，佢都唔知道我系边个。 嗱，咪住，重点我要讲，你用咗边一张假相先？ 哦， 你有冇将自己 upgrade 到啊？即系靓仔咗、高大咗、明星咗。 本身似样嗰啲我都唔摆噶啦，霆锋啊、吴彦祖啊嗰啲我 唔摆。快啲讲， 我摆咗黄耀祖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前行政长官曾荫权就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的定罪提出终极上诉，终审法院五位法官一致裁定曾荫权上诉得席，定罪同刑期一并撤销，终审法院亦都下令不再重审。连绮婷报道。 前行政长官曾荫权就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提出终极上诉，终审法院五名法官一致裁定曾荫权上诉得席，撤销他的定罪和判刑，法庭亦都不作任何重审的命令，因为曾荫权已经服刑完毕，即使可以重新审讯，重审都不符合公义要求。曾荫权和他的家人今日并没有到法庭到拎判词，判词说上诉重点在于原审法官有没有正确指引陪审团怎样处理明知故犯的行为失当和严重性这两个元素，法庭认为原审法官给的有关指引不足够。就住明知故犯的行为失当元素方面，判词说当决策者当时已经考虑过是不是要披露自己当中利益，但是最终决定不需要，或者会被人称为是有意，但是他并没有忽视披露责任，只是不知道或者不认为他当时有责任披露，所以不能够说他是明知故犯。即使不披露决定是错误，但是都不等同于明知故犯地不披露，亦都不等于隐瞒，认为原审法官没有解释这个富争议性的元素。曾荫权2012年退任之前卷入收受利益丑闻，在2017年初被裁定其中一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判囚20个月。他去年7月获上诉庭减刑至到12个月监禁，今年初已经刑满出狱。我在这里的报道是这么多，先将时间交给新闻部。 好，谢谢。警方今个月12号在立法会外清场时，有牧师引述有警员向他表示叫你耶稣下来见我们。曾任法庭书记的市民谭志辉早前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复核，要求法庭下令警务处处长道歉，高等法院今朝驳回有关申请。谭志辉引述早前表示警方并没有不受约束的酌情权，警队条例没有授权警察在执行职务时可以作出基于宗教的歧视行为或亵渎他人信仰。谭志辉在有关复核申请将警务处处长列为答辩人，要求法庭宣告警方是不合理、不合法和超越警队条例所赋予的权力，并要求警务处处长向公众道歉。一批市民包括立法会议员响应网上号召在中环遮打花园集合，趁日本大阪召开 G20 峰会前夕前往19个驻港总领事馆递信请愿，争取国际关注香港的状况。 大部分示威者戴上口罩，身穿白色或黑色上衫，手持自制标语，冇叫口号，秩序良好。正北游行头三站分别是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欧盟驻港澳办事处和英国驻港总领事馆。队伍之后会分成三批继续前往位于中环、湾仔和铜锣湾的其他驻港总领事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18点，升33点，成交金额23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82点，升0.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48点，升30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9.8升4毫，盈富基金28.8升1毫，招商银行38.35跌毫半，中国平安93.15升5毫，建设银行6.53升2仙，工商银行5.58跌3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1，日元107.46，瑞士法郎0.997，澳元0.697，加元1.38，新西兰元0.666，人民币6.891。英镑兑美元1.269，欧元兑美元1.136。日经平均指数报21,076点，跌117点。港金现价报13,19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12.31美元，卖出1,41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咁狮子山隧道啦，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仲有少少车龙啦，排到瑞丰花园噶，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啦，出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咧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瑞丰花园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日丽晶花园慢线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啦。咁而家观塘绕道啊，去油塘方向，近日丽晶花园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啦，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花园道落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罗便臣道。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繁忙，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荃青交汇处即是德士古道回旋处一带挤塞，影响到现在青衣北桥出荃湾就挤塞，龙尾排到海滨花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的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日截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000年历史国宝级文物骨扬，与土耳其吹管乐器纳伊笛相遇于舞台之上。交织出一段天地相连的中土星梦奇缘。电视节目《演艺盛会》9,000年的邂逅，星期六晚10:45，星期日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头火细啊，阿祖祖咧去旅行咧就有啲好特别嘅经历，嚟紧佢又会去旅行咯，放假唔知佢会唔会又有一啲好得意嘅经历啊？不过每次大家去完旅行之后翻嚟咧，都会有啲奇遇同大家分享嘅，期待企呢个听众，唔系呢个听众，呢、這个拍档都期待嚟紧嘅放假哦。好啦，电话号码18723码收到指示，系啦，唔使打电话嚟啦，因为嗰、那个叫做蓝牙耳机咧已经有五位幸运儿咧得到啦，而家答案咧就系讲紧啊食物金字塔里面啊边一层系应该最少食嘅咧，嗰、那个就系肉类啦，即系我个同类吓。好啦，多谢大家支持。好，呢、這个拍档嚟紧咧七月咧将会同一家大细就去玩，唔知到时有啲咩经历咧吓，到时等佢翻嚟分享啦。我哋有请曾志豪。 系咯，七月先去，使唔使咁早预告定咧？真 系，我冇记错，你系七月30号先去， 使唔使提早一个月？ 过几月 已经要预告定？你真系咁冇嘢想同我讲咩？真系， 系啊， 好失望真系。 你唔系讲开又讲，你明明特别开一个题， 特登开嘅。 其实 佢 开 开错咗啊！你记唔记得佢第一句讲咩？佢话黄耀祖，跟住佢心谂：哎呀死啦，系踢曾志豪，哎唯有局讲啦，黄耀祖就去完旅行，佢都就嚟去旅行啦 系啊，点会啫？ 你不如讲话，黄耀祖就生咗日啦，啊，迟啲佢都会生日、啊。 你好似11月先生日、啊， 差唔多啦，佢个听法系咁噶啦。 咁你系咪就嚟放假旅行啊？啊， 就嚟一个月后啊。 OK， 好啦， 咪咯， 曾志豪啊。 咁你两三个月之后你去唔去旅行啊？ 我未必咯，我唔知咯。 咁系咯，真系好啦，好啦，多谢多谢吓，我哋到时慢慢玩下。嗱，我哋打工仔咧就要攞假去旅行啦。咁但系呢一轮咧，对好多政府官员嚟讲咧，或者嗰啲政府机构嚟讲咧，系无端端被放假噶。譬如话行政会议已经连续两个礼拜就唔使开会啦。咁啊，有好多即系政府公务机构咧，其实都系有限度提供服务咁滞噶啦。因为咧，即系呢个又话咧，即系嗰度惊堵塞，嗰度又话包围啊，咁样无端端而家就见咗咧，成个政府好似咧有好多嘢都做唔到咁样。立法会就更加唔使讲啦，有好多话嗰啲有争议嘅即系议案咧，全部都会 hold 住唔讲噶吓。一时之间你突然发现，不如索性宣布放假啦，系咯。其实打工仔系咁中意放假，而家佢有空又翻唔到，咁会唔会特首就当系做个好事啦？反正佢又未有机会可以解决问题，不如宣布就会唔会系公务员可以放假两三日啊，或者放假一周啊？其实佢由上周开始到而家都差唔多接近一周噶啦吓。咁啊，如果你用呢个方法嘅话咧，话唔定可以将佢比较低嘅民望咧拉翻高少少嘅。咁啊，但系而家搞到个僵局咁样咧，今朝听到咧有一位嘅即系立法会财委会嘅主席阿陈建波咧，佢就话啦：，唉，而家咧政府嘅传媒处理手法远远落后对手。佢话人哋用国际级嘅传媒技巧同你政府嘅小学鸡传媒技巧打。佢话所以咧输硬啊，市民喺修例问题上面好难收到正确嘅信息。嗱，我就觉得真系好值得斟酌。佢话人哋用国际级嘅传媒技巧，即系讲啲示威者啊，或者讲啲网民啊咁样。咁首先你应该要多谢佢嘅赞誉啦，因为佢会将即系一般网民嘅技巧咧提升去到国际级咁样。但系你要谂真啲，其实嗰啲人咧系真系普通市民嚟嘅，佢哋可能好多咧本身有份正职咧，做文职啊，做金融啊，或者有好多人口中嗰啲废青咧，可能佢未做嘢添，佢系读紧大学啊，读紧书嘅啫。啊，点解你又要谂下啦？咁点解佢哋嘅传媒技巧又可以去到国际级咁厉害呢？喂，冇收钱㗎噃。但係点解政府就会被佢誉为係小学鸡嘅传媒技巧？但明明政府里面有新闻处啦，有特首办啦，有好多唔同嘅即係 IO 啊，有好多嗰啲即係宣传主任啊，全部好高人工㗎喎。你唔好计呢啲啊，你淨係政府嘅智囊都好多人啦，係咪有中策组啊，有好多人。我又唔明白啦。点解即系全部都系用金钱堆砌出嚟嘅一个庞大机器，竟然会输俾呢一班真系可以话游兵散卒，起码冇一个话俾你听，佢主力系做公关噶。嗱，事实上你又真系见到人哋咧嗰个传媒嘅传达手法咧，系真系超晒班嘅。你净系数下近呢几日咧，你曾经见过嘅呢啲所谓嘅文案宣传咧，包括有啲咩咧？譬如喺 YouTube 上面咧。你知唔知原来佢哋整咗五条片咧，唔系好长嘅啫，分零两分钟啦，系动画片嚟嘅，就用佢哋动画嘅方式咧，就表达咗佢哋嘅五大诉求。嗱，都系嗰句啦，你认唔认同一回事？ 学下人哋啲宣传伎俩啊嘛。佢用咗呢个动画嘅手法咧，就将佢哋嘅五大诉求咧就讲晒出嚟。最紧要系咩啊？佢哋有多种语言版本嘅，有广东话，有英文，有普通话啦，有日文啦，德文都有啊。呢个真系面向国际啦。嗱，其实你照抄嘅啫，你咪叫政府将你嗰啲即系宣传呢一个逃犯条例嘅即系好处咧，你咪又拍条宣传片咯，你都可以用五国语言咧去整出嚟噶。不过问题就系你有冇谂到咁做啫？嗱，又举个例啦，譬如话大家都系讲道歉噶啦，咁啊，可能啲人就话：哎呀，点解林太都道咗歉啦？啲人都唔收货嘅咧，你哋真系冥顽不灵啦咁样。咁你又睇下啲网民系点道歉嘅？嗱，佢哋前几日咧，佢就去咗税务大楼度就围堵啦。咁当然咧，就令到大家真系怨声载道嘅。嗰一轮咧，好多人就话唔赞成佢哋咁做。结果咧，佢哋琴日做咗个咩行动咧？佢哋去道歉。佢哋咧就去翻税务大楼嗰度咧就派传单。咁啊，有一众嘅网民咧就派嗰啲传单咧，都系话俾你听：对唔住啊，阻到你啊，唔好意思啊，官逼民反啊咁样。嗱 ，OK， 你一样可以唔收货嘅，但系你对比一下啦，一个就企喺个记者会度咧，躬都冇鞠过。净系同你讲声对唔住，但另一批人咧，佢又晒雨淋咁走出去派传单。嗱，都系嗰句啦，如果你抄人哋呢啲传媒技巧嘅话，咁你咋咋冧就叫以 carry 为首嘅团队咧，你咪叫晒嗰啲若华啊、家超啊、阿维聪啊，你叫晒嗰啲人全部一齐同你派传单咯。你一部分派传单就道歉，另一班人派传单，可能你咪讲解一下自己啲资料咯。喂！真系要走落人群嘅、哦，你与其咧喺度呻就话，点解人哋用到国际级嘅传媒技巧，而自己系小学鸡传媒技巧？咁你不如谂下，人哋系抛个身出嚟噶，心嗰啲嘢咧就好难衡量噶啦，起码个身抛出嚟啊！喂，真系认真，我哋都想快啲咧，政府可以恢复运作，社会可以继续有翻啲秩序，唔好下下咁样放假，可以拖到几耐先得噶？风头火势，但佢啱啱放完假，仲放得几高兴下，同埋好彩咋，佢喺放假之余咧都不忙咧处理公事咧，佢先至话俾我听，阿豪仔呢个假其实同我撞咗噶，巧彩咋，如果唔系真系大件事，多谢佢吓，自来久负，大谢佢，大谢我哋，佢系黄耀祖。 我都要多谢你，当我哋一知道咧，原来咧即系大家暑假嘅时候咧，都想陪下屋企人嘅时候，原来我哋相撞。豪仔咩都唔讲，得你去，你放假，我改时间。多谢你， 再度重遇你。 点啊？可喜也可悲。好多人都会话咧，香港系一个投诉嘅城市嚟噶。我自己其实都几认同嘅。尤其是呢几年啦，当大家咧遇到唔同嘅情况啊，吓，不论可能系你买咗一样嘢啦，尤其是你买咗个服务啊，大家都会觉得，我俾咗钱噶，咁我希望可以咧得到我应该可以得到嘅嘢。唔系嘅话，我未去扑你咯，我未去投诉你咯。而今年啊，首个季度啊，有关于交通投诉咧。嗰、那个数目其实我睇到嘅时候咧，都真系几多，因为原来有一个叫做交通投诉组嘅，今年嘅第一季咧就收到超过8000宗嘅投诉嘅，而当中近30% 咧系涉及呢个九巴嘅，好多时候咧就会投诉佢哋嘅班次不足啦，车长驾驶嘅行为就唔好等等咁样啦。总之巴士咧就系大户嚟嘅，而另外一个大户咧就系的士啦。喺8000几宗嘅投诉里面度咧，有成2600几宗咧系关于的士嘅投诉嚟嘅，有啲咧就会话司机系拒载啦、兜路啦、滥收车费等等嘅。咁啊，而九巴方面咧，因为佢哋真系占咗近乎30%啊嘛，所以咧都有出嚟回应到嘅。佢就话系啊系啊，真系多咗投诉嘅，可能因为车长嘅人手紧张啦、路面同埋交通嘅情况、特殊天气等等啦，咁样佢哋咧都会进行一啲路线嘅重组，希望可以灵活咁样调动班次。而且就话啦，其实去到4、5月嘅时候咧，佢哋揾到多啲人帮手啊，所以咧个情况已经有显著改善到噶啦吓咁样。咁啊，而另外一个数字咧都几得人惊嘅，因为我哋就话今年首季有8000几宗啦。原来我哋用翻旧年嘅数字嚟比咧，呢一年之间我哋系多咗4000几宗嘅投诉嘅，因为咧按年咧系急升咗53.1% 嘅。咁你可以见到啦，究竟系投诉嘅人多咗啊，定系的而且确服务嘅质素降低咗咧？ 如果讲到服务嘅质素嘅话咧，有人就话投诉系应该嘅，但系我谂善用投诉同埋滥用投诉咧，中间真系争咗一个字嘅啫。香港呢个城市真系好繁忙、好紧张，再加上咧呢几年咧唔同嘅，譬如九巴嘅服务或者唔同嘅巴士服务啦，佢哋都会有一啲嘅手机应用程式啊，话都俾你哋知就系几多分钟之后边架巴士就会埋站啦，各样嘢咁。当个资讯咁发达嘅时候，但有阵时咧路面嘅情况的而且确会有乱子嘅，可能唔系大塞车嘅，只不过多咗几架车要排队埋站嘅啫，就可能咁样咧，到下一个站已经会迟咗少少。咁我会话嘅，我相信香港人系好有素质嘅，即系有阵时如果一次半次嘅话咧，如果我哋可以吞咗啖气，可能司机大佬喺路面上面咧，其实都辛苦嘅，都吃力嘅。咁就唔一定需要投诉嘅。但如果讲到呢，有阵时好似嗰啲报道里面投诉到讲到嘅一啲嘅的士司机啊，佢哋嘅一啲嘅不当行为，例如揽收车资啦、拒载等等嘅话呢，真係有真凭实据嘅话呢，咁我觉得呢一啲嘅投诉呢係可以嘅。嗱，我阿祖而家试紧用一个方法嘅。每一次呢，我想小巴又好、巴士又好、的士都好啦，我都会同司机呢讲声早晨啊、唔该啊咁样。有阵时呢都几大盆冷水泼过嚟㗎，因为好多呢嘅投诉就系话佢哋嘅服务唔礼貌嘛，我明明同你讲早晨，佢哋都好似黑口黑面咁样嘅，咁我就会用以德报怨嘅方式啦。去到边又讲唔该，找钱又会讲唔该，通常咧到最后尾咧，司机都会同我讲声拜拜咁样，可能叫我快啲走咁样啦。但如果我哋慢慢养成咗一个咧，大家都会打招呼，大家都开心啲啊，咁啊司机开心啲，我哋做乘客开心啊，又开心啲。我会话可能咧嗰啲交通意外啊，大家揸车嗰阵时冇咁燥啊嘛，都会少啲噶，不妨试下。风头火势，我差啲唔记得咗呢个环节叫咩名啊！放几日假啫，真系唔通个记性去到咁样嘅。我咩啊？ 你可以唔使讲嘅。 我唔使讲系嘛？我而家开始有压力啊！你头先踢阿豪仔嗰阵时咧，已经近乎踢我啊嘛，系咪？但系咧，我最紧要问咗我呢个朋友，佢头先咧我就系话啦，喂，自来狗入屋啊，系富定系乜嘢啊？佢即刻同我讲，自来狗富啊，唔使惊噶，唔使惊噶。咁我即刻个人都放松晒啦。 但系佢又讲多句自来猫贫咁样喎。 咁我唔系猫嘛， 唔系我知系咯。 我耐唔时都有猫入屋喎。 系咯，惊唔惊？ 我唔惊，我净系听好嗰啲嘅啫。系啊，所以有呢个咧，佢系百无禁忌啊，咩都系大家带嚟嘅桂花田。 家阵咧上网睇片咧，真系心血少啲都唔得噶，因为有啲片咧有阵时咧真系太过惊险啊！稍为咧认真啲代入去片中里面嘅情况咧，仲会令到你心仔咧，哇！真系啊，心跳加速啦，同埋唞唔到气噶。哎，讲得咁夸张，睇啲咩片啊？嗱，条片咧系嚟自哥伦比亚嘅一栋大厦里面嘅嗰个咧 CCTV 嘅，个镜头咧就影住有楼梯咧上落楼梯，隔篱咧就有升降机嘅，同埋走廊，咁而喺升降机嘅隔篱咧有一个护栏嘅，咁系嗰个护栏位咧系用个玻璃隔住，就可以望到咧上落楼梯嗰个位置嘅，咁画面咧见到有个妈妈就带住一个咧大约三岁嘅小朋友啦，咁另外有一位男士都系去同一个地方嘅，咁同嗰间公司度啦，应该就系啦，咁唔知个妈妈咧系咪咧打电话叫人哋开门啦，咁佢就讲紧电话，嗰只手咧就冇拖住嗰个三岁仔，点知说时迟那时快，个仔行咗去嗰个栏，即系头先咪话有个护栏嗰边嘅，系玻璃嚟噶嘛，即系嗰个有个玻璃隔住噶嘛，咁佢就走咗去好奇望下出面先，哦，原来嗰个栏嗰块玻璃系冇咗噶，系等维修噶，但系侧边系完全冇任何警告字牌啦，冇任何指示啦，冇任何指示警告，冇玻璃危险物近啦，连少少围栏嗰啲围风带咧都冇噶。个小朋友好奇探头一望，点知就跌咗出去，好彩真系好彩，嗰个即系距离佢妈妈个位置，好彩真系好彩。讲三次真系重要嘅事情要讲三次。个妈妈虽然咧讲电话，但系佢仍然有望住。个仔嘅，如果唔系嗰刻个妈妈冇望到嘅话，个仔就飞咗落去，从高处跌落去嘅时候真系不堪设想啊！睇翻条片咧，睇咗好几次，个妈妈系真系用一秒都唔够嘅时间咧，飞扑去拉住佢嘅仔嗰对脚，好彩真系拉得住，可能佢即系仲细个啦，咁即系比较轻少少，其实三岁小朋友都唔系轻啊，拉得住。当其时有另一个男，有另一个男士嘅，佢真系九秒九即刻跑到楼梯咧去帮手，谂住万一个 媽媽咧 hold 唔住個小朋友，佢都仲可以喺個樓梯個位置咧就接住佢個仔嘅。亦都咧，因為佢即係咁驚動，即係咁大聲叫咧，亦都驚到嗰間公司嘅幾個職員咧出嚟幫手，幫個媽媽拉翻個小朋友翻嚟。哇！真係睇住條片咧，真係心驚膽跳，真係咧強烈譴責嗰、那個嗰棟大廈嗰個管理部門啊！喂，根本冇可能咧爛咗嗰個護欄嘅玻璃之後，佢一啲圍封嘅嘢都冇。喂，你擺個垃圾桶喺度阻，俾人哋望下都知道，哎呀係喎，喂嗰度爛咗喎，咁都好啊，完全一啲嘢都冇放喺度，真係好過分。真係奉勸咧各位家長啊，帶小朋友出街真係要打醒120分精神先得啊！ 少光年，日夜交汇的刹那，黄昏短得像一句誓言。从来不求时间为我搁浅，只盼活的每一天都能有你让我思念。流浪流浪千万盏街灯都为我点亮，孤单孤单，爱卷走你的模样，命运是你刻在我手掌，这一次我绝不放手。闪烁的光芒，追寻你忘记多少光年。日夜交汇的刹那，黄昏短得像一句誓言。从来不求时间为我搁浅，只盼活的每一天都能有你让我。这一次我绝不放手。 佢齐秦啦，这一次我绝不放手啊！头先讲话自来狗富咧，其实阿田系好醒噶，佢真系讲话自来猫贫。真系有呢句喎， 真系有啊， 真系有嘅，系啊，呢个系佢嘅百无禁忌嘅智慧嚟嘅。好啦，但问题系呢两句嘅出处系点嚟嘅咧？ 哦，即系点解？点解？点解自来狗就系富，自来猫就系贫？ 哦，会唔会系咁啊？ 有冇解释嘅咧？ 狗仔可以帮你搵啲嘢，即系搵啲粮食，即系佢功能性多。 即系佢会担啲嘢嚟，偷咗我只拖鞋之后，佢担住去人哋个屋企度，咪带啲嘢过去咯咁样。 猫咧可能咧就佢成日都喺屋企噶嘛，佢冇嘢做噶嘛，捉老鼠即系又唔系几多俾佢捉。即系讲以前噶嘛，呢句说话以前噶嘛。 明明话猫捉老鼠噶，佢系要屈人哋啲猫唔捉几多。 以前捉好多老鼠， 唔系啊，成日都话猫唔捉老鼠。 佢有个 而家就反而少， 而家唔捉啫，因为而家可能佢好食好住啊嘛。嗱，佢个讲法咁样嘅，即系我觉得有啲道理嘅。佢话点解自来狗富咧？佢话因为狗咧，系食肉噶嘛，咁佢咧通常就闻到你嗰家人咧就煮咗肉，佢就会走过嚟。咁你可以煮得肉嘅，咁如果你由古流传到今嘅，咁一定系你屋企有翻咁上下家底，你先有肉食啦，系咪先？ 咁你谂下啦， 系啦， 我只狗入嗰只狗入屙嗰阵时，我做紧乜嘢？ 一定系啦，你屙尿咯， 系啊，佢就觉得哇，好有肉味啊，咁样有冇啊？咁啊， 睇到失望真系。好啦，咁点解话自来猫贫呢？佢典故又咁样，又有啲道理嘅。猫 食鱼啊？ 唔系，因为佢话 闻到鱼味、啊， 鱼系都 OK 噶， 都系肉啊，系。 佢话以前咧，如果有钱人咧，就嗰啲地下咧就铺地砖 啊。 咁但系咧，如果你系穷人嘅话咧，就系、是、木板啊嗰啲咧，你冇可能有啲咁靓嘅即系材料啊嘛。 系 个木板啊嗰啲咧，就容易有老鼠窿。 哦。 咁所以佢话猫捉老鼠咧，佢就话啦，如果你嗰间屋企咧会有猫容易入嚟，可能觉得你嗰度多老鼠啦。 即系话你唔系用砖，你唔系用砖即 系唔系有钱人嘅屋企咯。 咁所以你 有老鼠窦喺里边。 系啦，咁佢就会咧觉得光顾得你屋企嘅，一定系喺你即系有钱极都有限度啦。 多谢你，我而家个心好开心。我嚟紧会富啊，系咪啊？ 但我又唔好意思话俾佢听咧，原来自来狗富有分颜色噶。 吓，系啊， 有食咩色话？ 白色。 唔讲啦，唔讲啦。施主，我哋有缘无份啦，唔讲啦，唔讲啦，系啦，我哋唔讲啦，唔讲啦，诶，姑且一信啦，系。 前完成嘅调查报告公开作证，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同情报委员会主席喺联合声明表示，米勒已经同意就四月份发表有关俄罗斯涉嫌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嘅报告，分别到两个委员会作证，司法部拒绝评论事件。米勒一直猶豫是否到國會作證，眾議院有關委員會就事件同他進行了兩個多月談判。委員會主席在給予米勒的信中附上傳票，並表示美國民眾應該直接聆聽米勒的聲音。天氣方面，一度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帶來雷雨。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天氣炎熱，有幾陣驟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93点，升7点，成交金额286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5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27点，升9点。跟住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9.4冇起跌，盈富基金28.75升5仙，招商银行38.45跌5仙，建设银行6.53升2仙，中国平安93.1升4.5，工商银行5.6跌1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09，英镑9.907，瑞士法郎7.995，澳元5.439，加元5.924，新西兰元5.193，欧元8.8679。每百日元的港元7.267，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8.242。日经平均指数报21,076点，跌117点。港金现价报13,19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07.53美元，卖出1,407.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方向观塘近住 Mega Box 啦，慢线系有紧急维修，咁而家龙尾已经去到丽晶花园啦，就系观塘绕道方向油塘啦，近住 Mega Box 慢线咧暂时需要封闭嘅，由于有紧急维修，慢线封闭，龙尾就排到去丽晶花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 文村。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虎山道桥底。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系繁忙嘅，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咁另外啦，荃青交汇处咧一带交通非常挤塞啊！荃青交汇处一带交通非常挤塞，咁包括德士古道啦、大窝口道、清泉路同埋荃湾路咧都系挤塞。而家青衣北桥去荃湾方向啦，龙尾已经去到长安村。青衣北桥去荃湾方向系挤塞，龙尾去到长安村。荃湾路翻去屯门咧，亦都系挤塞啦，龙尾去到丽景村。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恬淡情怀，余建明。 逢星期五晚咧，就有明明余建明喺度为大家咧播一啲经典嘅英文金曲嘅。难忘今日嘅特别嘅日子，亦都难忘我哋一啲嘅故人啊！ 逢星期五晚上八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恬淡情怀》，余建明。 如果有人同你讲，它有一种毒药比其他毒药健康啲，你信唔信？呃人咩？毒就系毒，点会系健康噶？千祈唔好俾电子烟或者任何类型嘅烟草产品呃到你。其实无论系电子烟定系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都同烟仔一样会损害健康噶。想戒烟，立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讲下天气先， 嚟得咁突然嘅， 唔系咩？因为我哋拗紧嘢嘛。 讲天气先，讲天气先。 今日廿九度，气温相对湿度88%啦，都系一个又热又热又湿嘅一个一天啊。 系，不如咁啦，我哋当系想长知识啦。 好啊， 我哋好迅速咧，求教一下我哋啲听众朋友，即系真系纯粹长知识嘅啫。我见到有一个好大跨版全版广告，就买一只名表，就是、航海表嚟嘅。咁啊，有呢样功能啊。 航海表系乜嘢？我都唔识。 应该就有防水啦，同埋可能佢有好强嘅即系航海功能咯。 哦，好。咁咩系航海功能咧？ 就好难读啊！呢四个字 系啦，航海功能。佢得到瑞士天文台嘅认证，防水性能又高，三个时区。总之重点唔系呢个。 哦。 重点系我头先即系问两位拍档，我谂住阿祖都买得表多噶嘛？ 我唔系买得表多噶，我 系啊， 我一只走天涯。 我见到嗰只表咧，佢最大嘅一个卖点咧，佢就话我哋限量啊，推出啊，而家就点样点样点样啦，然后就好大嘅一个即系 一个卖点。卖点系其中 世界上第一只具备星期日期显示嘅 GMT 航海表 系啦， 咁、我就真系孤陋寡闻，纯粹系唔识啫，因为我冇乜戴呢啲表嘅习惯咧，我就话吓喺而家智能手表泛滥嘅年代，唔好话显示星期日期啊，显示埋你上个世纪嗰啲日期都仲显示到啦，咁样 智能嗰啲又 唔系我明， 梗系乜都显示得啦。 咁但系佢而家呢啲系嗰啲叫机械表咁样咧，我话乜咁罕有咁样，原来呢个功能， 我成日见到咧有日期嘅， 系啦，不嬲有日期噶啦， 日期几都显示埋，系咪会相对地少啲噶？ 但有咁难嘅咩？ 我唔知啊， 我都话个表里面个表玉好细嘅啫， 但佢要摆嘢落去都得噶嘛，佢连咩 logo 都摆到落去啦。 咁个 logo 一定要摆啫， 唔 系嗰只表点显得贵啫？系咪个 logo 好紧要？ 唔系，即系我意思， 嗰啲包嗰啲咩都冇暗格都得噶，但系冇 理由喎。嗱，即系我好少戴表啦。所以我真系咧冇印象。 人哋都话世界第一只咯， 唔系唔系，佢可能系加埋 GMT 航海标啊， 哦、 即系有埋嗰个唔知咩时区嗰啲嘅嘅系列， 唔同时区， 即系可能普通机械标咧，不嬲都有星期日期嘅显示，但系唯独去到佢哋呢个 GMT 航海标呢种领域咧，就冇嘅咁样。 因为我哋听众， 系啦， 广大听众， 即系我哋纯粹唔识啫。 上次我哋都听咗个咩诶专收标嘅嗰啲诶听众噶嘛， 系 咪 啊？系 啊， 收藏标嘅， 系咯，咁 好犀利 嘅，系啊，系咪真系咁罕有嗰啲？即系我哋唔识啊，所以唔系批评人哋吓，我哋自己唔知咧，就想研究话喂，系咪真系咁难嘅？难喺边咧？喂，如果有啲听众玩开标嘅，解一解个疑团啦，因为我见到咁大个广告个卖点，原来星期日期。应该真系一个好难嘅技术嚟，可能 佢真系好大只字。 系啊，我谂可能系呢、這个， 一 定喺呢个领域里边系好好罕有嘅技术咁样咯。 咁、祝福佢。 系咯，我哋挤低喺度啦。 好。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星期日啩，即星期日嘅日期啦，就 系 制低啦。有兴趣嘅朋友，帮我哋长一长知识。 好， 交俾你。 咁我嚟啦吓。OK， 好。两位结咗婚几多年咧？ 结咗婚几多年啊？我都九年啦。 九年，你肯定系九年。 肯定啊。 咪见过个样就知 啦。请解释啊。 系啊， 长长久久 系 嘛？ 其实咧，我都唔差啲，我十九年。 咪咯。你攞嚟衰啊！你呢啲真系，你加多句咁咩咧？真系傻仔嚟噶。 咁一个就九年，一个就十九年， 加埋就十几年啦。 系啦，加埋就好长噶啦。咁样系咪？ 好多年咯。 系啦，会唔会咧？慢慢即系根据住我哋讲标啊嘛，即系时间嘅流逝咁样咧， 滴答滴答， 开始会慢慢有啲嘢。啊，奉旨咗嘅，变淡咗嘅，嗰啲生活上面嘅小趣味系会少咗嘅咧。 生活啊，小趣味呢三个字咧，可能你 从来都冇出现 嘅。 对你嚟讲， 结婚嘅时候咧，初期就有小趣味， 系应该系拍拖嘅初期啦。其实结婚嘅初期同埋拍拖嘅初期，应该都已经唔一样。 而后来呢三个字咧，就系分拆嚟应用噶啦。 即系咩咧？唔明喎， 系咩？ 解说咯，咩啊？ 通常第一个字就出现嘅次数多啲， 系尤其是你啦， 系啦。咁第二个字都会出现噶，不过就同音异字，系快脆啲啦，系啦。 咁个味咧， 系啦，彩你都，彩你都， 哎呀，有味啊！ 佢就系话得味嘅，系啦。可能慢慢就变咗彩 你 都， 三个字就会出现 啦， 系咪？ 彩你都啦，系啦， 系啦。 好好，我哋解拆得， 系咪啊？ 小趣味真系原来可以咁样理解噶，真系。 但系咪真系会越变越少？因为真系有啲真系会觉得好似系，哎呀。阿田嗰啲十九年啊嘛，老夫老妻啦，唔使讲咁多噶啦，你走得去边啊？下一句系呢一个噶嘛，系咪？ 无声仿有声啊， 系咪会有呢一个嘅感觉啊？慢慢随住时间嘅流逝， 可以咁讲嘅。 即系刻意以前咧，你又要谂啊，点样去做个 surprise 啊？嗰样嘢呢啲慢慢可能阿豪仔而家 阿田俾佢老公嘅 surprise 知唔知系咩啊？ 咩咧？ 老公，我今晚唔翻屋企，我喺隔篱打牌。哇！佢老公个 surprise 真系大到，系咪啊，老婆？我攞埋筹码俾你啊！ 假时我有 放假，你输嘅我包底啊，都愿意啊，咁样系咪？ 系咪真系唔需要啦？ 哇！你突然之间咁样发过嚟 啊！我哋呢边自己夹埋食先，系倾下偈第啲。 我想讲单新闻啫，系啦，就话想喺台湾咁样。 冇嘢嘅， 系啦， 都系小趣味啫。你自己解一个字用啊。 系啊， 系啊， 味 啊， 味咯，啱 OK。 水味个味啊，食个同音啊，咁样系啦。 讲完味应该话 喺台 翻寻味咪得咯。唉， 有一对嘅夫妇咧，佢哋就即系我觉得系大家可以学习下嘅，即系咧唔需要刻意用啲点样去钱啊，买礼物啊，去营造一个气氛。但系佢哋都会觉得咧，哎呀，其实咧而家就嗰个情况就系咁嘅，个老婆就生日啦，个老公咧就决定送一份特别嘅礼物俾个老婆， 系 好简单嘅啫。五张卡纸 啊，即系咁样嘅， 真系唔好意思啊！ 你就讲咗系咪？ 系啊，前日讲嘅， 前日讲添， 前日讲添啊，真系唔好意思，真系 系啊！点解明明六月廿五号噶？ 系啊，冇办法，真系前日讲啊！ 早两步， 系啊，早两步， 唔 系啊， 唔紧要， 唔紧要， 由于时间嘅关系，另一条题已经准备咗，佢要出嚟啦。 我真系有想话翻俾阿豪仔听，阿哥讲翻只表先啦。 好好好好好， 我真系一打咧星期日期嘅表咧，原来坊间都有唔 唔少。不过学你话斋咧，系咪 GMT 咧？又真系咧、啊， 其实 GMT 即系咩意思？ 嗰、 那 个世界时区啊嘛，啊即系成日都如果你 mark 地图啊， 都有问题啦。系啊，有世界时区咧，因为佢有埋其他嗰啲钟喺里面，钟里面有钟啊嘛，即系时间里面有时间啦。 我哋而家反钟喎， 即系咁啊，咁所以咧好难有嘅， 系 啦， 唔送俾人噶嘛，其实唔送钟都啱 嘅 真系。 讲完啦，好 嗱，但系呢一个。 想唔想唞下？ 唔使唞 下啦， 唞下啦！我哋讲咗好多单嘅喎，你知唔知我哋讲咗好多单新闻噶嘛？真系， 我惊你两年 积 啊！ 唔系 咯，好啦好啦，怕咗你啊！真系。 着那海龟水中游，慢慢地趴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你不要害怕，你不会寂寞，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日子一天一天过，我们会慢慢长大。不管你懂不懂我在想什么，我知道有一天啊，你一定会爱上我，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不错。时光匆匆匆匆流走，夜夜夜不回头，每年成老太婆，哎呦奶奶那个时候，我爷爷浪花一朵朵， 冲浪板，冲浪板过去。 哎呦！我要你陪着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慢慢的趴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你不要。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日子一天一天过，我们会慢慢长大。我不管你懂不懂我在唱什么，我知道有一天你一定会爱上我，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死亡呢两个字咧，对于即系我哋夹过嘅林壮噶啦， 其实我哋先你嘅啫，讲过啦我哋。 系咁样嘅话，我呢两个拍档真系好值得拥有，真系嘅话都真系死亡嗱，真系我哋成日都会话你唔死，你唔会知跟住系咩事。 死都冇用啊，真系。 呢句我对住你喺你背后同埋喺你面前讲嘅啫。但呢个永远系一个谜嚟噶嘛，即系究竟人死咗之后，你会见到啲乜嘢？你会去咗一个乜嘢嘅地方？嗰样嘢系唔？ 会有人知道，亦都唔会有人话到俾你知噶嘛。 有个细蚊仔外国啊，有个细蚊仔就系话试过，佢跟住讲翻个经历咁样，同埋真系见到一道白光。 嗱，今次有个类似嘅例子系乜嘢咧？今次就唔系一个小朋友啦，就喺美国有一位嘅妈妈，佢咧就突然之间心脏有问题，跟住咧中间系停咗27分钟嘅，咁啊开始咧，其实讲真，真系执翻条命系好彩佢老公咧就识得呢个心肺复苏法啦，即系一出咗事嘅时候，因为本身系行山嘅啫， 即系行下晕 低咗，跟住个老公好彩 keep 住有做， 好彩啫， 系啦，即系其实真系大家学下急救系有用嘅，真系呢个心肺复苏法咧就令到咧就嗰啲救护员到场咧，再送到佢翻去，即系去到医院去再去急救佢咧，未咧我哋睇嗰啲妙手仁心嗰啲咧，未会攞个电嗰个嘢电佢个心嘅，你谂下佢电咗6次啊，中间咧嗰个心脏曾经系连续停顿咗27分钟，其实医生咧都仲继续抢救咧，都真系好好下噶啦，真系 好彩， 最终救得翻。但佢救得翻之后咧，一醒，抢救个之后咧，一醒佢即刻做咗一样嘢， 兜巴咁啊，老公，做乜搞我咁痛啊头先？一路揿我， 系啊， 系咪咁啊？ 揿咗心口， 如果系嘅话，揿 中啲 要攞拳头噶啦。如果系就咁样， 佢醒翻啦， 系啦。佢即刻咧就俾个手势，佢话咧即系大家其他人见到佢咧，佢就即刻入过嚟，好紧张咁俾纸。俾筆我，我有啲嘢要即刻寫低，因為佢未講到嘢啊，嗰陣時都仲係啱啱醒翻， 六合彩 唔係。佢真係話佢自己咧， 即 係 將個記憶 後尾咧，係啦，佢要即刻將個記憶要寫出嚟。 頭先即係嗰段時間啦，被救嘅時間。 冇錯，嗰27分鐘佢已經個心臟係停頓咗心跳，佢見到啲乜嘢，佢好想寫低出嚟話俾你知。佢有經歷過死亡，而原來死亡係咁樣㗎，係 點樣 㗎？嗱，其實唔係好 無盡無窮嘅 OT 會議， 都話有一道白色嘅光咁樣去引導 佢， 咁 佢第一句寫咗出嚟嘅字咧，佢就係寫咗3个英文字，係 is real。佢話真嘅，係真嘅。咁佢側邊嗰啲咧護士啊，各樣嘢見到佢咧有個咁樣嘅反應，係啦，有啲咩 real 咁你咁需要即刻講咧咁樣。跟住佢就話咧，佢個反應咧就即刻抬起個頭，因為佢未講到嘢，淨係寫咗 is real。佢有俾埋嗰張紙，佢嗰張紙點寫好潦草嘅，因為我諗佢個狀態其實未係準備好可以寫字啊表達。佢即刻咧就個身體就望上咗個天度，話俾大家知咧就係話上面。原来真系有天堂嘅，佢就咁样形容啦。跟住就讲啦，颜色非常鲜艳嘅，就话喺佢昏迷紧嗰阵时咧，佢就见到天堂。佢话见到，可能我唔知佢本身自己有冇宗教信仰啦。 相信都有。 佢就话咧见到咧耶稣，就企咗喺一栋咧黑色嘅大闸前面，而大闸背后咧就有一道嘅金光，就射出嚟，射住喺阿耶稣个背脊度，即 系 打咗灯， 系打光， 系啦，背后打咗灯出嚟嘅咁样。 而耶稣同佢讲：系咪你叫我落嚟见你啊？ 唔系啊， 应该系你上咗嚟，系耶稣落咗嚟， 所以个耶稣就 话： 点解你上嚟嘅？ 你 咪叫 落 嚟嘅咩？你咪叫落嚟见你嘅咩？ 系咪啊？仲未 call 到，未 call 到， 系啦。 哇，咁样啊！ 佢就见到呢一样嘢咁样啦，跟住咧后屘咧，即系嗱，当然呢个咧就系你信唔信啊咁样。如果我讲到呢度，你哋信唔信啊？ 我信佢见过咯。 你信佢见过，但系未必呢个系唯一嘅。可能你因为你如果系嘅话，你跌落去见唔到耶稣，你应该见到地狱啦。 系。 但系跟住我见到你哋噶咯，就我都好开心啊！ 我都未烧我落嚟。 唔好意思啊，我哋唔同你挥手，拜拜咁得啦。你落低啲啦，咁。 系啊，你以为系咯咁样？ 摆佢落低啲，落低啲，落多层，落多层咁样。 单凭你呢句，你就同我喺一齐啦，已经会。 我喺上面望住你，落低啲。 你系唔会咁样讲。 我和影咗佢啲，我都唔想，我都唔想跌到咁低， 咁啊， 想跌到咁低啊！跟住都阿田哥嗰只，俾多个我，俾多个我，净系得豪仔同阿祖都唔够脚啊，唔够脚啊，咁样系咪啊？跟住咧，佢哋话咧，揾翻一啲嘅报道去讲咧，就话原来咧曾经咧有大学系用过老鼠去做研究嘅。 老鼠心脏停顿， 老鼠 跟住又见到耶稣， 系跟住佢老鼠表达咗话俾我见到金色光， 老鼠攞条须， 见到有好大只龙猫啊 ！Mickey Mouse， 唔系啊，跟住咧佢当佢写翻时，佢俾啲图画佢喺我，俾佢躝去边一格嗰度啊。会咁啊？ 唔系，谂多咗冇边度有芝士帽嗰啲嘅。佢哋就话咧，曾经喺2013年咧用过老鼠嚟做研究，发现 動物如果係個心臟突然停頓嘅時候啊，嗰刻啊嚇，但係同時間有一個地方咧係會變得好活躍嘅喎，就係你嘅腦啦， 腦電波， 你個腦係會變得砰砰聲，瞓非常之活躍嘅。咁究竟跟住咧就會即係推延啊，即係諗翻啦。 即係話你個腦喺度即係做緊一啲嘢，其實雖然你停咗心臟，但係個腦仲喺喐，即係好似啲魚咁咯， 係 咪係咁噶？ 啲魚一拖之後就喺度發。 或者田雞都得， 你同你講緊 走咗之後，嗰條腳就喺度掹下掹下掹下， 或者只蝦落咗落去個火鍋嗰度去彈下彈下咁。 蝦都係咁嘅原來，咪即係咁咯。 我突然間講咗， 好慘啊！突然之間呢個物 質生物大學 嘅研究變咗好多海鮮走咗出嚟啊！跟住佢就話咧，人即係但係因為始終佢哋解説唔到嘅，但係點解你個心臟停頓之後，你個腦部嘅活動咧會變得咁活躍？ 係 咪你真係會見到一啲嘅畫面，令到哇個腦好震撼，砰砰聲咁樣好活躍咁樣喐。咁呢一點咧就始終都係解説唔到咯。所以呢一單都只可以話寧可信其有。 咁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咪有套戲咧，就叫做21刻啊？ 哦， 係啦。即係佢嗰陣時個講法就係話，無論你之前有幾重都好，佢話當一個人一走咗嗰一刻咧， 嗰個雲頭啊，我哋中國人 佢就會成個體重咧就會輕咗21克，真係咧21 gram 咁樣， 係啦，變成21個， 少咗21 gram， 輕咗， 係啦，雞 得咁準，少咗21克， 有一刻啊，佢話突然間， 即係個靈魂啊， 係啦，佢哋嗰個講法就話就個靈魂啊咁樣，咁如果你用靈魂又得，你話嗰個即係嗰啖氣又得。三魂七魄啊，魂魄咁样计都得。 定系缩咗水啊？ 缩咗水，但系更啱喎。佢真系话嗰一刻就21 gram 就冇咗噶咯，真系。信唔信啊？真系。 我唔知啊。 系啊，唐小许，灵魂小许，廿一 gram 小胡椒啊，我中意。 小油啊，唔该。 音乐是每个人转不停，转来转去少不了你。冷漠的距离，难言的热情，长发甩得那样美丽。你身边总有人温柔地陪着你，陪你一起转个不停。只能远远地把心贴着你，一步也不能移。想你想的不知所措，想你想的是我怦然心动，换个时空容你在我梦中。停止转动我美的，离开别人的怀里，给我一次好运，让我可以向你介绍自己。停止转动我美的，离开别人，也许你更愿意感觉一下我心中的传奇。转动你的转动，无法停止爱你。我为你音乐是每个人转不停，转来转去少不了你，冷漠的距离，难掩的热情，长发甩得那样美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前行政长官曾荫权就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提出终极上诉，终审法院五名法官一致裁定曾荫权上诉得席，定罪同刑期一并撤销，终审法院亦都下令不再重审。判词表示，原审法官指引陪审团点样处理明知故犯的行为失当元素时指引不足，认为原审法官冇解释呢个负争议嘅元素。 判詞指出，當決策者當時已經考慮過是否要披露自己當中利益，但最終決定不需要，不能夠指他是明知故犯。即使不披露決定是錯誤，但不等同明知故犯地不披露，亦不等於隱瞞。有關控罪指，曾蔭權在2010年1月至2012年6月擔任行政長官和行政會議主席期間，參與行政會議就鴻圖廣播聲音牌照申請的決定，未有申報他和鴻圖大股東黃楚標合租對方在深圳東海花園的單位。一批市民包括立法會議員響應網上號召，在中環遮打花園集合，趁日本大阪召開 G20 峰會期間，前往19個駐港總領事館遞信請願，爭取國際關注香港的狀況。大部分示威者戴上口罩，身穿白色或黑色上衫，手持自制标语，冇叫口号，秩序良好。静默游行头三站分别是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欧盟驻港澳办事处和英国驻港总领事馆。队伍之后会分成三批，继续前往位于中环、湾仔和铜锣湾的其他驻港总领事馆。警方今个月12号在立法会外清场时，有牧师引述有警员指叫你个耶稣落嚟见我哋。曾任法庭书记的谭志辉早前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复核，要求法庭下令警务处处长道歉，高等法院今朝驳回申请许可。法官在判词指出，有关申请明显超越司法复核恰当范围，并非可作合理争辩。他引用案例指，若果要納入司法複核管轄範圍，有關決定需影響到決策者以外人士，例如導致剝奪對方某種利益或好處等等。法官引用另一案例指出，司法複核並非一項工具，以令法庭能夠解決社會、個人和政府和其他公營機構的糾紛。若果有關決定屬非法、越權、全不合理等情況，法庭才能夠干預。中旅社获授权成为在本港售卖东京奥运门票的唯一票务代理，今朝开始接受第一阶段申请。一名到中旅社的市民表示，想同个仔到东京观看奥运排球比赛，他说曾经多次打电话到中旅社，但没人接听，希望亲身问清楚职员有什么途径申请和更多资料。另一名市民说希望同太太在现场观看东京奥运羽毛球比赛，网上见到中旅社可能会推出套票形式，会视乎情况再决定购买机票和酒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00点，升14点，成交金额324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5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23点，升5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49.2跌2毫，盈富基金28.75升5仙，招商银行38.2跌3毫，工商银行5.6跌1仙，中国平安93.15升5毫，建设银行6.53升2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08，日元107.46，瑞士法郎0.977，澳元0.696，加元1.318，新西兰元0.665，人民币6.89，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136。日经平均指数报21,086点，跌107点。港金现价报13,19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06.01美元，卖出1,406.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观塘绕道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啊，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 Box 对出咧慢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对出，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 Box 对出有道路工程啦，封咗慢线，咁车龙排到去丽晶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近中央图书馆对出一带就比较挤塞， 另外荃青交汇处一带咧都系挤塞，咁影响到而家青衣北桥去荃湾咧龙尾排到去海滨花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入口来回，同埋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切勿跟车太贴，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有突发事件都有时间应变。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无人机系好玩，不过点飞先啱。唔好重过七公斤，商业用途嘅话，要预先向民航处申请许可证。日头同肉眼睇到嘅范围至好飞，高过300尺都唔得。远离市区、人多车多嘅地方同其他设施。如果危及飞机、其他人或财产安全，可被判罚款或坐监嘅。检查清楚，做个负责任嘅驾驶员，确定安全先起飞。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Show 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依为忘， 香港， 香港，你永远是尘梦乡，香港，香港，你那色的眼眸， 你的预告一早摆在这 里， 没错， 爆棚汹涌疯狂，个个都争住留言， 冇错， 因为 呢一个我会话今日拣嘅题咧，都系有六个字一定要讲嘅， 系 马照跑， 系 舞照跳， 冇错， 呢个可唔可以话香港人嘅精神咧？唔系呢个发生咩事都好，嗰样嘢好似永远都不变咁样。 呢个系我哋得到最大嘅承诺啊嘛， 系 咯，生活方式啊嘛， 系即系讲完呢六个字咧，都会觉得系咯，做咩啫？我哋马照跑，舞照跳啦。 系咯，黄子华话斋系咩碰嗰、那个碰就其实就碰咗呢一个马照跑舞照跳出嚟啦。 今日咧，我们的咧就会讲下我们的香港赛马。 马照跑呢件事 系啦，即系讲下啲马仔点样跑啦，唔系叫大家去赌马嗰样嘢，但系咧即系唔系鼓励赌博啦吓。但其实咧香港嘅赛马事业咧，首先经历咗咁多年，我睇翻啲资料咧，原来一百几年嗰阵时咧，已经开始有赛马，到而家咧变成一个可以话国际性嘅城市，每日嗰个投注额就即系 每次 啦，即系啦，佢全日夹埋啦吓，系以亿元去计嘅。咁你谂下啦， 犀利啊！ 佢做嘅善事又咁多，亦都可能系将一头家拆散咗，亦都可能系将一头家联系埋一齐，即系有好多我哋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喺入边度嘅，有好多唔同嘅马啦、马主啦，或者系练马师啦、骑师啦，其实大家都可能会甚至系平马嘅人员啦吓，大家都可能会历历在目。所以今日咧，我哋就攞咗呢个题咧摆出嚟，同大家讲下我们的香港赛马。 我见到你咧 post 咗嗰个题目喺个 Facebook 嘅时候咧，哇，好快！即系要用电话嚟去搵翻啲音乐， 唔系呢个音乐都系好经典噶， 呢个真系经典 啊！ 系啊，你即刻谂起啲咩咧？ 啊，我真系一听住音乐咧，就谂起董彪叔叔就出嚟噶啦。 董彪叔叔 真系董彪叔叔， 真 系唔好讲笑， 系。嗱，点解要个？咁我哋不如就讲下董彪叔叔先啦，好唔好啊？因为其实咧呢个都可以话真系一个我哋香港好出名嘅马评人啦， 系。 佢成个嘅背景啊，各样嘢咧都真系非常之特別嘅。首先，董彪叔叔有好多金句。如果你係嗰個年代嘅話咧，你咁中意聽佢講馬嘅話咧，呢啲金句應該就真係伴住你長大噶啦。例如佢係有咁講嘅話：我係董彪，你唔係。我讲马，你一定要听。 冇错，呢句好权威噶， 真系好有说服力噶。 好少再有第二个人可以讲到呢句出嚟。 另外呢一句咧又有啲惊噶，佢话唔赌就会病，大赌会点啊？ 冇命啊！ 我呢句真系呢句唔知， 而细岛就可以吊住条命。你见到董彪叔叔而家风趣幽默。 不过其实而家有冇马评家系讲啲类似嘅说话噶？ 而其实我你大家都 知即系一啲意见评论式咧，即系唔系净系讲话嗰只马 啊嗰啲咁样 系嘛？任啲押韵啦，但系起码譬如讲啲金句咧，系咪而家好少噶啦？ 即系讲波嗰啲 系啦系啦，即系你话黄兴贵之后都好少讲波嘅，会特登自己作一啲咁样嘅组合句子出嚟噶嘛？ 其实都有 都有噶， 但系要去到阿董。彪叔叔咁經典嘅話咧，可能仲需要一啲時間咁樣。 同埋佢講即係講馬仔嘅時候咧，佢嗰個風範咧，即係佢嗰個 完全同富貴逼人係兩個人嚟噶。 嗱，佢仲有一句好中意嘅：出閘一支箭，轉彎似把線。 係 近來睇唔見，即係翻到尾咧就見唔到啦。 即係形容嗰只馬， 好型喎！如果 係啊，佢可能係放頭跑一嚟就去到好犀利， 係 啊，轉彎咧似把線，就因為已經係飛咗出去外碟啦，就已經係啦，大波啊，係咪？出咗去外碟啦，就已經唔知第幾碟咁樣啦。到後尾翻到嚟咧睇唔見啦， 因為即係有頭威冇尾勢。 係啦，所以咧即係董彪叔叔都有好多金句咧， 傳奇啊，真係， 即係值得大家去回味又回味。 佢仲要拍住佢啲拍檔先得嘅喎，要 佢啲拍檔。是咩人嚟噶？ 系咪红亮石啊？叫做 啊，嗰啲我就唔知道，因为嗰个年代就要交俾 交俾佢发展 啦，系啦系啦系啦，呢个真系靠你啊！嗰个年代真系， 系咯，我净系讲得出沈殿霞噶咋，应该系 因为你董彪叔叔你就谂起 啊，肥姐咁样系。 但如果我哋讲紧咧，即系点解香港嘅赛马呢个嘅事业啊咁劲啊？我都可以讲下佢少少嘅历史嘅，因为其实咧由一百几几年开始咧，佢哋已经有跑马噶啦，但系嗰阵时咧系可能系一。年咧得一次咁样嘅啫，唔系咁专业嘅。到后屘咧就喺呢一个嘅1971年开始咧，佢哋就叫做职业化咗啊，有外国嘅专业骑师就嚟到香港度揾食，系咁样讲嘅。亦都咧喺香港有一个见习骑师嘅训练班，就训练一啲香港嘅朋友咧做一个全职嘅骑师咁样去做嘅。咁所以咧你就会见到哇越嚟越犀利咯。后屘咧就会有香港嘅马匹啦，就代表香港咧就去到外国度比赛啊。香港搞嘅比赛咧亦都会有外国嘅马匹嚟到香港度跑，而且香港有一个好特别嘅特色嘅，就是我哋嘅彩金非常之高。 哦，系咩？即系其他冇我哋咁多噶？ 冇噶，冇噶。即系譬如你话咁当然啦，佢哋都有啲特别嘅赛事啦。但系香港咧，不论点解成日会吸引到咁多一流嘅骑师嚟到香港度揾食咧， 因为个奖金实在太丰富。 譬如今年我哋可以讲啦，今年其中一个咧，暂时就领先紧嘅冠军骑师潘顿，佢帮佢即系跑嘅马啦，攞到嘅奖金。淨係今年已經超過咗2亿港元， 你諗下2亿 騎師係分到10%嘅，所以佢自己袋咗落袋，未計嗰啲喂，俾福利是你啊，勝利嗰啲咧，佢已經攞到超過2000万嘅獎金。咁你諗下啦，香港嘅賽馬即係可以話係發展得都真係非常之成熟㗎，咁樣 額好大。如果唔係佢使乜啫？馬會係有個超級電腦啊！你諗 下，真係超級電腦啊！ 嗱，頭先你講到阿董彪叔叔咧，即刻好多 fans 咧聽眾啊就話啦，識睇。一定睇董彪叔叔同埋洪亮石哥哥咁样， 洪亮石佢哋孖住咧，真系好开心、精彩 嘅。然后啲人就话洪亮石哥哥咧就系呢个彪叔叔嘅外甥嚟嘅咁样，跟住仲话咧有一个仲有阿卡罗斯啦、波叔啦、周荣泽啦，佢话咧呢个就系亚洲电视咧马评人粒粒皆星嘅年代啊，咁样，哇！即系你谂下呢啲名字，我哋都系要靠一天噶啦，真系。 系啊，嗰阵时你有冇听佢哋讲啊？ 系有 有嘅，系咪即系好似好投入、好刺激咁样？ 唔系，佢即系讲得好专业噶，每一样嘢都。当然咧，我其实真系就咁睇嘅啫，我冇跟住佢哋讲话，哎，嗰只马咧，哇，出晒汗啊，快翻屋企啦，即系嗰啲即系佢哋会咁样嘅，好顺其自然。 因为佢哋又识得上马，你谂下，佢哋会睇到由嗰个马嗰个样啊，各样嘢，佢今日想唔想跑啊？所以其实都系一个好专业嘅。 Okay. 但如果讲到咧，香港嘅马有啲乜嘢嘅记录又好犀利咧？ 好， 譬如今年出咗一只马，其实佢就唔系今年先第一年咧参加呢个竞赛嘅，但系今年佢破咗好多个嘅记录嘅。嗱，第一个记录就系、是。佢呢隻馬叫美麗傳承啊，其實係舊年嘅香港馬王嚟嘅。佢、今年係連續一季贏咗8次，而佢係跑咗8次，即係佢每一次都贏。 即係 100% 而佢累積淨係呢一隻馬得到嘅獎金啊，已經係超過8477万。 哇！ 而上一隻咧有8000几万可以攞到咁多獎金嘅馬咧，就係、是、drum 係咪啊？ 賭王何鴻燊名下嘅。 爆冷， 系 嗰只马叫爆冷啊！ 哦，我见到网民写咧，嗰只马爆冷，但系从来冇爆冷嘅， 因为佢永远都永远都得，永远都劲，好犀利咁样。 喂，但系如果你一讲 精英大师咧， 啊精英大师佢都有 几场嘅喎， 嗱都有嘅。但系如果可能咧，即系有阵时佢哋咧唔同班次咧，因为香港有一班两班噶嘛，一班啊，跟住再上就可能三级赛、二级赛、一级赛嗰啲咧，奖金唔一样嘅，可能会有啲唔同。 我想话呢啲马名咧，都可以系属于唔同年代咧嗰个区间嘅一个见证嚟。譬如头先咧，即系我都系唔赌马噶嘛，但系咧，你读书嗰个年代咧，你身边总会好多人睇马买马咧、嗯，你一讲出嚟就知道咧，你系嗰个年代。譬如咧，我最记得咧，马王就 系 翠禾咯， 哦，系啊， 翠 禾其 中一只， 就应该我应该就系九十年代啦， 九零年九一年咧，即系佢喺两个马季嗰度咧，啊三个马季添啊，隔一季之后咧，去到九三九四年咧，都成为香港嘅马王。 系啊，我有一轮咧，我真系误会咗翠禾同埋翠华同一样嘢嚟。点 啊？ 唔系，即系我觉得系咪差唔多嘢？ 即系咪翠华卖嗰个翠禾？ 嗱，我印象中記得嘅咧，一定有翠禾啦。 係， 後來就我都唔知邊個先邊個後啦。有原居民同埋靚蝦王咯，就依家記得呢三隻咯。 靚蝦王咧就去到邊個先㗎？九九年係你頭先講嗰只翠禾先嘅。 翠禾第一啦， 九十年代頭嘅。 跟住就係原居民啦。係 啦，九十年代尾咧就有原居民啦，靚蝦王咧都攞過兩次，都差唔多去到二千年㗎啦。係 啊，我就記得呢啲名咯，真係。 精英大師活力先生有冇聽過啊？ 精英大阿活力先生就梗係出名啦， 係 咪先？專欄名都有。 精英大师咧就喺2003、2004、2005年两年咧都得到呢一个咧就香港马王嘅，咁呢啲都系非常出名嘅马啦。 有冇听过鹿儿啊？ 鹿儿冇听过， 真系好耐噶啦。 佢系人名定马名嚟？ 马名嚟嘅， 佢系马名嚟嘅。 仲有同德有冇听 过？好似一个嗰啲 海怡，我听过。 点啊？ 海怡就真系唔好赌，因为赌亲都一半 嘅 啫。 嗱，如果你头先话鹿儿嘅话咧，佢又曾经有个纪录噶，因为佢系香港第一次咧就有呢个香港马王选。举嘅时候咧，佢就攞咗1977年嘅马王。另外咧，佢前后咧攞过三季嘅呢个得奖嘅马王嘅， 系啊， 好劲啦！ 有听众咧，阿 David 就话咧，佢话鹿儿搭呢个大成功啊，佢话死 Q 嚟嘅，佢话细个嗰时候成日买嘅，佢话长中长有， 即系够稳阵啊嘛，系咪？ 死 Q 嘅意思系咩？ 死 Q 嘅意思 即系一定系佢两个搭住咯， 好有信心， 即系死忠嗰啲 friend 嚟嘅。 佢嗰个赔率可能咧就冇咁比较乏味啦。马平人用呢啲噶马赔率乏味啦，不过咧咁你冇理由买噶，系咪先？即系咁样噶。 我记得嗰阵时听啊边个咧，唔知阿彪叔叔讲啊，定系后来阿 LEGO 咧喺嗰啲港产片里边咧，佢会有扮翻嗰啲嘢噶嘛。佢哋好中意咧，就有几个术语系咪话，哇只马。咩彪白汉啊， 系 啦， 就会系啦， 系啦， 就会 讲嗰啲咧，即系好似体检嗰啲术语咁样咧，就话喂唔得，咩佢咩喷白喷气啊，唔知咩只脚喺度乱咁走啊，我唔记得咗啲咩，好多嗰啲名个，但系嗰阵时我觉得几型噶，我话哇睇佢身形得啦，彪晒白汉啊， 有啲都会话你睇下个肚腩咁样噶，都会认为都有肚腩 面笑噶，咁样我真系。 佢最出名咧，阿彪叔咧 ，Amy 话系啊，呢句佢成日讲噶。阿彪叔讲啊，我讲嘢你要听， 头先有咯，头先有啦，真系 系啊， 系啊。 嗱，另外咧就我哋阿宇咧又俾咗啲嘅资料我哋，就讲紧咧就系话咧究竟啊，即系我哋话 你最关心嗰样啊， 投注额啊系嘛？ 唔系， 我知你想讲咩啦。 唔系你最关心就系即系一个骑师。 讲真，我有谂过做骑师嘅， 系 OK 啊。你而家可以做唱片骑师啊。 哦，系咯，只可以咁做咯。因为咧嗱， 你得啊。 冇身高嘅限制嘅，即系你都可以做骑师嘅，只不过你肥你做唔到。 系啦， 因为呢一个骑师通常嘅体重咧系几多磅啊？你哋估下？ 哦，应该佢过磅都八松啲嘅啫。 系啊， 好准 啊，系啊，因为佢成日都要过磅称佢咁啊。我得过噶， 你过磅咯， 我得过。 佢过咗岁嗰阵时 啊，四岁嗰阵时可以做骑师啊，俾自己一个人未攞到平衡啊，大约咧就108磅到118磅嘅啫，所以咧好惨噶，好多骑师咧，佢到好多时候咧系冇得食饭， 系啊， 因为大部分时候咧要净系可以饮水啊，都只系可以攞支饮桶眯少少，因为佢哋有阵时咧做唔到磅嘅话咧，有啲马咧佢哋就骑唔到，仲要每一朝早咧佢哋咪要晨操嘅，好早就要起身嘅，但系晨操就算系夏天咧，佢哋系会着住褛嘅，因为咧系要焗 啲汗出嚟啊，等佢個體重咧可以再減輕。亦都好多騎師有陣時咧都會有啲咩腎石啊，即係呢啲身體嘅情況咧，出現會影響咗。 咁佢哋雖然冇身高限制啦，不過由於佢有體重嘅要求咧，所以佢哋就會對比翻咧，因為你好少可身高六尺，但係都係得108磅噶嘛，咁啊死得噶嘛。所以佢話咧，搞到咧佢哋大部分嘅身材咧都係1.47米至1.68米不等。 咦，我勉強做到喎。 你高过佢嘅喎， 咁高嘅咩？ 最多咯， 因为外国 即 系唔系净系香港有骑师噶嘛， 系 啦，又埋有啲都相对高大咁样嘅。 系啊， 你谂下，如果你咁高，即系有我咁高咯，即系都矮噶啦，但系咪？咁但系跟住得出结论，你要咁瘦得翻110几磅嘅， 好惨啊！真系。 其实佢哋赚嗰啲钱咧，都系辛苦钱嚟噶。因为我见到我哋有听众咧，都讲到两样嘢嘅。有阵时咧，都会等啲骑师同埋等啲马咧，会觉得辛苦啊。骑师就冇啖好食啦，虽然你见到嗰个奖金好似好丰富咁样，但如果大吉利是，佢哋都系一啲危险性几高噶嘛， 系 跌咗落马、堕马咁啊！香港都曾经试过有骑 师咧， 真 系 啊，牺牲 走咗， 系啊，人又死，马又人道毁灭，通常都冇得救噶啦嘛。 有啲嘅我哋嘅我哋嘅听众咧，就特别同我哋分享嘅话，其实跑马真系 都 有人形容系几残忍嘅，因为好多时候咧，如果只马咧出咗事嘅话咧。话就话会尽量去救，但 系 都未必会选择去救，因为咧佢哋只脚啊，有阵时如果断脚嘅话，咁我哋人都会断脚啊，系咪？断脚嘅话咪打石膏咯，各样嘢咯。但因为马佢哋个身形同我哋人唔同啊，佢只马嘅脚系咁幼嘅话咧，你真系有阵时有啲人就会话医翻都嘥药费，因为咧你医翻嘅话咧，可能要使好多钱之余，之后只马都未必可以去作为一个赛马嘅马啦。即可能只可以去到外国度啊，你自己乱咁跑啦咁样嘅话，咁变咗得出嘅结论呢，医佢哋嘅机会唔系好多，好多时候呢都会选择咗人道毁灭咯。 唞唞先，唞唞先。都系纯粹搞笑呢只歌，同赛马冇乜关系嘅吓。四川民歌《跑马溜溜的山上》，但系咧，跑马对我嚟讲咧系好遥远，但系又好近嘅事嚟嘅。因为遥远我一次马都未买过。 Okay. 但系近咧就因为我读书嘅时候咧，读书嘅年代啊，中学啊，班上面咧系分晒群党嘅。如果咧边啲男仔咧佢会买马啦，甚至乎会有驮埋份马布翻学啦。 系 喺 lunch 嘅时候咧就走去球场度咧就攞支笔喺度圈咧。佢全部都系属于即系大家觉得仰慕啲大哥哥啦， 有型啦， 嗰啲劲啦，因为点解咧？你完全唔知佢做紧咩噶嘛？嗰阵时候我即系， 我想话识跑马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啊， 真系唔容易噶。 叫投注咧， 研究 我哋细个嘅时候咧，每次见到咧，即系嗱体育版我识睇啊，嗰份马经咧唔识跑喎，跟住你见到佢咧就个个都平时温书冇咁精神嘅，你见佢圈嗰啲马咧，即系读紧书嗰啲衰仔咧，全部咬住支笔咧，又圈呢度啦，又扮晒嘢，我唔知真定假，佢哋永远都自己攞计数机度计嚟计去啊，跟住就话呢个 计数机计， 我唔知呢计啲乜嘢嘅，系咪计赔咯定咩咧？系啊，跟住就。喺度圈咯，咁然后你就发觉哇咁型，嗰度圈啲咩咧咁样？ 真系觉得嗰阵时细个你识得赌马系型， 同埋嗰啲俗语咧， 因为 究竟有冇人可以同我介绍下咧？你知唔知道而家我都觉得咧嗰啲俗语好劲噶？ 你试下谂啲乜嘢？ 三穿四啊， 赢啊，过关啊， 三次啊，呢啲唔系俗语嚟嘅，呢啲系唔同嘅彩词。嗱，彩词都有好多嘢， 唔算啊，赢唔系俗语咩？ 即系你买嗰只马，佢要赢咯，咪为之赌赢 咯，咪赌赢咯， 系咯。但 系 唔系俗语，边啲系俗语咧？ 即系 例如佢戴住嗰啲羊毛面箍嗰啲，嗱呢啲就俗语啦。 唔系对我嚟讲，呢啲系俗语嚟噶。 呢啲就系俗语啦。 嗰啲咩咩？ 我唔知系咩。 胆拖脚 pace win 啊！ 嗰啲系一个投注嘅方式。 系啊，都系劲嘢嚟噶，我觉得。 佢唔系俗语。 三 T 啊，咩三重彩啊，七连环啊，系咪嗰啲啊？ 冇啊，四连环。 四连环啊！ 四连环就即系咧，嗰场马，譬如有14只跑咁样啦，你要买到跑。头四名嗰四只就叫中咗四连环，系啦。但其实彩池都有好多变 化嘅。而家咧多咗好多，甚至有咩唔同嘅練馬師啊，跟住就三選一啊，即係又多咗好多。以前都冇四重彩啦。 有 啊， 咩叫賭練馬師啊？ 一場咧， 三場莫雷拉贏咁啊？ 唔係嗰個就先，莫雷拉係騎師就唔係練馬師。 哦，係練馬師。係 啦，但 係 佢有陣時會係咁嘅。 騎師係出嚟拆騎嗰個。 係係係。 練馬師就訓練嗰個。 係。其實有幾難。 係。唔係我見過咁樣撈亂啊嘛？咁簡冰池係騎師定練馬師啊？ 练马师 系好出名嘅练马师， 简冰池系练马师。 系啦，譬如高东尼就做过好出名嘅骑师，亦都做过练马师咁 样啦。OK， 好啦， 系啊，搞到我好似突然之间变咗个，系咪觉得我好型啊？ 你知唔知有个？你知唔知有个？ 有 个网友咧，佢话啊，天反而唔索，冇理由啊，咁样。 我唔系。 应该是你的 friend 嚟喎，我怀疑他都话阿天冇扮嘢喎，阿天反而唔熟咁样喎，真系。 但如果讲到咧，即系马嘅话咧，有几只咧佢嘅故事咧，我都会觉得几励志可以分享下噶。例如一只咧，就呢几年咧就冇出嘅，叫巴基之星。 啊，听过听过听过。 识到马嘅人应该都会识啦。 都听过听过。 因为佢咧有啲喺一啲马迷心目中咧，佢代表住一种精神啊。 系系。 因为佢第一次出赛嗰阵时咧，冇乜人睇好佢嘅。 吓。 咁佢一出闸咧就系大漏闸。 系系。 呢啲就系俗语啦。咩叫大漏闸啊？豪仔。 闸都入唔到嘅， 唔系入到嘅，一定入咗最后嘅。 佢漏闸即系佢 一个闸一开，佢 系啦， 人哋出晒佢都未出。 哦，佢唔出， 系啦，咪要成日讲嘅。第一个一起起步，即系讲话要 系啦，系啦，系啦。 跟住就转翻入正路 啊！哇，转翻入正路啊！喂，系咁样，咁样，咁样， 系啦。一阵间俾个机会你，我揾咗条片俾你讲下嘛。嗱，跟住咧就一出闸嗰阵时咧就大漏闸，所以咧就慢过人哋好多。即系你咁样讲咧，可能已经哎呀，佢已经落后紧十个马位啦咁样。 喂，真系一秒可能系好多个马位。 系啊，但当转弯入直路嘅时候咧，呢一只巴基之星咧就由最后尾输几廿个马位， 嘣 嘣嘣嘣嘣追翻上嚟咧。自此之后咧，佢就每一次又唔系嘅头几次啦，都系开始一起步嗰阵时就好慢，但后尾咧就转弯入直路之后咧就追好多，不断升班之后咧，佢仲有啲搞鬼嘅地方， 系 因为佢同某一啲嘅骑师咧就唔中意嗰个骑师嘅，可能嗰个骑师用鞭太大力啊，定系点样啦？佢试过跑过有几次咧，就跑到中途。我唔跑啊，我停低， 即系巴基之星啊， 系啦， 可唔可以咁样？ 好有性格嘅，所以咧大家就叫佢性格巨星，系啦。跟住佢就直情唔跑，跟住又要转过唔同嘅骑师同佢合作咁样啦。呢个就好特别啦。另外呢几年有一只咧就叫做呢个佳龙驹啊，佢都好犀利噶，四岁马赢咗好多大赛，好多锦标。不过最终咧佢就喺个赛事上面度咧就真系可以话战死沙场呢四。 做咩流鼻血啊？ 啊唔止啊，系啊，好似个盘骨有事咁样，咁所以咧就就冇救唔翻啦。 喂，我想话咧，听众阿 Cyrus 咧都佢讲咗咧，佢话踏入2000年， 系啊，我啱啱都见到呢个，系啊， 佢话踏入2000年啊，即系一个世纪 千禧年啦， 千 禧年啦， 全世界第一场马就系香港， 系。 跟住咧佢就话咧，嗰只马名叫欢腾， 几好名啊，系啊，系啊， 系啊，佢话个骑师叫做咧 昆 占 城 去拆骑佢， 我真系唔 识佢。阿欢腾都赢咗好多马噶，都犀利噶。 跟住 Alan Pola 咧，佢提咗，我都记得一个名叫摩加利啊。 啊，呢个 摩加利系一个练马师啊。哦，系我听过呢啲名 啊。呢个我嗰阵时我未出道啊。 摩加利， 我听过呢个名 未出道， 好得意喎，真系。 嗱，我哋仲有少少时间。 好啊， 豪仔，你就话马你唔 系 好了解啦。 系 呢度我有一场赛事喺度。 咁点讲先得噶？ 一起希步，你咪试下讲咯。 人哋嗰啲俗语噶。 咁你要思考啦，系咪？嗱，你攞嗰啲马名，我觉得你可以当我哋嘅 DJ 名，你咁样译咗出嚟咧。 点睇啊？ 你揿 play 咪有得睇咯。 好啦， 系啊，嚟试下嗱，一起起步，教你第一句啊， 一起步相当齐啊，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二只马一齐跑出嚟啊，话但系跑得好慢啊，而家咧领先紧都睇唔到边只领先。 所以你平时真系平马员， 哇！而家佢咪变嚟变去，而家中间嗰啲衫啊，哇！第几号啊？哇！喂，睇唔到啊！ 所以你睇下嗱，即系就算系平马员咧， 我而家过第二个弯啊，话中间千三米啊，过第二个弯啊，而家廿二秒啊，黄色衫嗰个骑师啊，越跑越快，黄耀祖啊，只马啊，踏下踏下，哇，俾棵树遮住晒，点跑啊？呢棵真系吓，一个大转弯啊，喂，做乜肥婆走出嚟？嗰个衫都唔着，佢要咩？饮水啊，饮到好嘅，哇，而家好听啊，最有三百米 啊， 最后一千米啊，喂，而家九个马越跑越快， 最后先跑到一千啊， 九百零一千米啊，喂，而家时间关系就嚟到新闻啦，真系，哇，犀利啊！呢场马睇唔到啊，冇网络啊，真系。唔系你求其有啲气势都似 嘅， 真系 嘅，所以好犀利。我就话咧，佢哋即系对于马嘅认识咧，嗰个号码啦，同埋骑师咧个马名啦，全部都要认识晒。 同埋我听过佢哋讲咧， 专业都好紧要。 佢讲到最尾，佢真系抽筋噶。 会啊！ 我听到佢哋真系佢哋最尾好似真系高潮迭起咁样咧，佢就喂而家都放晒， 创意全开拍得第一啊！哇，如果咪第二啊，咁啊就 系一定第二啊！ 即系咁样静静晒啦。 我谂咧，即系讲到尾啦吓，即系香港嘅赛马咧，真系某层面上系几代表到香港人嗰种咧。嗱，我觉得其中一种以小博大嘅心态， 系 我哋成日都会话，不如用少少钱博个希望，博个机会啊嘛。 嗱，记住啊，我哋都唔系叫大家去赌博， 当然唔系，唔系 啊，刀仔锯大树，系唔好赌钱落海啦。 但系想做只出色的马仔啊嘛。 院有关委员会就事件同佢进行咗两个几月谈判，委员会主席喺给予米勒嘅信中附上传票，并表示美国民众应该直接聆听米勒嘅声音。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雷雨。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但系天晴炎热，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96点，升10点，成交金额341亿4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5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23点，升5点。跟着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9.4没起跌，招商银行38.25跌2.5，盈富基金28.75升5仙，建设银行6.52升1仙，中国平安93.1升4.5，工商银行5.6跌1仙，友邦保险82.2跌2毫，美团点评64.15升5.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09，英镑9.908，瑞士法郎7.997，澳元5.439，加元5.924，新西兰元5.197，欧元8.8684。每百日元对港元7.2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235。日经平均指数报21,065点，跌128点。港金现价报13,130元，跌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05.22美元，卖出1,405.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道路工程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 Box 对出咧慢线封闭啊，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机电工程处对出，就系、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 Box 对出，由于有工程啦，封咗慢线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机电工程处啦。大窝口道近住葵涌嘅合葵楼对出咧，都系受道路工程影响，咁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啦。咁大窝口道来回方向，咁近住合葵楼对出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啦，落湾仔方向管道里面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收费广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车龙。西行车龙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近住中央图书馆一段就比较车多。在九龙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入口来回啦，同埋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要健康就要均衡饮食，职业司机去到边食到边，开饭嘅时候记住揾翻间有型食肆，咁就食得健康又放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零售有乜话你知？ 零售乜都有，我由前线一路升到店铺经理，学识嘅销售、采购同营销技巧，终身受用。 做零售工时有弹性，照顾埋屋企都冇问题。我做嘅铺头有好嘅工作环境，做嘢都醒神啲。 零售嘅文凭课程帮我打好基础，公司又有管理培训，系一条专业发展嘅好出路。想知多啲，上 retail.org.hk 睇下啦。 二台院线，逢星期日早上。 上十至十二，二台院线。 二台院线终于要换画啦。 点解啊 ，Shelly？ 唔好问点解啦，欧。时间会俾到一个答案我哋嘅。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二台院线不日放映。 做咩啊？又俾老细闹啊？喂，系老细嘅嗜好都系闹人噶啦。 你老细仲要你成日都加班。 不如你咁谂咯，你都一路做嘢一路听风骚，你老细都唔知噶，咁咪当打个和咯。听我阿祖讲，而家咧就去 pantry 度揾个同事讲你老细是非，条气啊会顺好多噶。 做咩都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陪住你。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是 81% 的，星期三的风骚快活人阿天、豪仔、阿祖继续在这里的。 是的，那阿祖和豪仔都有养狗狗的。但是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狗主人即是你们、有没有事会令到你们狗狗很不愉快的呢、 我想实有的，譬如我去了这几天旅行的时候呢、我昨天回到家啦，摩尼公主当我坐在沙发的时候她真的爬了上我的头上面。 哇， 她拿两只手呢是搭住我头顶，即是她感 受到。她想捉住你，不要再走 了。这个是我的，你不能走的，你走去哪里、她真的爬了上头、跟着全晚呢揽住来睡呢、即是冇走过，跟住今朝六点半就佢自己就起咗身，跳上张床板咁喺度石石石石石石石石， 就帮你洗面啦。 系啦，就即系话喂，你几日冇同我出街，咁系咪而家要做少少嘢先？ 系啦， 起身啦，即系其实系俾说话我听嘅。咁 你 话佢点会唔中意？即系佢系知道你攞行李夹出嚟执行李咧，佢就会掟埋一边噶啦。你又抌低我啦，咁样 会啊？ 所以我谂呢一个系我令到摩尼公主最唔开心嘅嘢咯。 嗱，其实咧你呢个做法，嗱虽然你离开咗几日啫，但系阿细伯阿永恩永安会嚟陪佢噶嘛？ 系啊，永安必然陪佢噶， 都唔同噶，不过系咯。 但系其实我怀疑我爸我妈系中佢多啲添啊，其实可能有更加多嘅得着嘅，即系嗰啲小食啊。 但系你又睇到你佢即系嗱，如果佢都中意，即系唔话唔系佢唔中意话咩嚟嘅，即系话佢其实更加要需要你咯，因为依家佢哋照顾，其实你都讲到你阿爸阿妈好宠佢噶啦。 系 啊，但系你翻嚟嘅时候，佢都飞扑埋你嗰度。 呢句唔可以俾我妈听到，我妈心目中。永远觉得你只女，你个女真系好中意我噶，佢永远系第一位嚟噶。 系啊， 豪仔，当你准备一家大细去旅行嘅时候， 你唔使啦，你净系出街有阵时带唔到佢噶嘛，佢都已经会 系 好可怜咁样望住你，咁、样咯，同埋会吠你咯。翻到嚟嘅时候一定会整两督你叹下咯。 哦，系啊，发脾气 会啊，一定整两督噶啦。咁、你望住佢嘅时候，所以唯一可以做嘅就系闩咗道大门咧，等佢就屙喺个厅度咯，唔好屙入房咯。 你只系用一个唔好搞到你咁论尽嘅一啲情况嘅啫，只系。但系你咁有冇安慰下佢？喂，其实我哋出一阵嘅咋，即系喺事前咧同佢即系讲下。 嗰阵时养狗嗰啲书咧，佢反而叫你咧，譬如话当你出门口你冇得带佢嘅时候咧。他说你千祈不要跟他有那么多 眼神 接触或者交代。 哎死了，我做错了。 是啊，他说呢你最好呢就真的当是若无其事，因为呢你不要让他觉得呢现在有一些异样的事情会发生。 哦、 是啊，那时即是你可以说从个理性的角度呢他教人家怎样去对待狗隻呢，是要用这个方法反而是最好的。 哦、 他说呢如果你。 今天掂下掂过啦，不要理他啦。 是啊，你要令他觉得 事。 你要当没事。 要训练到他冇主人都得 的。 不 是不是，他说你不要令他觉得呢现在你要做的一个行为呢是跟你平时在家裡有很大分別，咁咧佢就唔會咧有過分嘅情緒反應。佢但係佢話咧，大部分嘅主人咧就以人發噶嘛，梗係咧臨走嘅時候就話：好快就翻嚟噶啦 ，coffee， 好快，你信我，我五分鐘我就翻嚟噶啦。哎呦，削，佢話咧你做啲動作咧，佢聽唔識你講嘢咧，但係佢就知道，咦，好唔對路喎，係一啲好唔同嘅嘢會發生。 我因為我有少少呢個習慣嘅，每一日咧我翻工嗰陣時咧，佢就喊，同埋會擰歪面，即係又翻工啦，即係嗰啲咁樣俾態度我嘅，但 我每一日都會講，我今日幾點翻嚟啊？即係我會同佢講嘅， 佢交代嘅。 但佢依然係唔望我嘅，每一次我要出門口翻工嗰陣時。但我諗啊，而家我要改呢個習慣都太遲，佢習慣 太遲啦，我都太遲 啦。女王即係女王啊，佢係。 係啊。 嗱，因為咧真係啊。狗狗呢其实呢佢自己真係佢有性嘅。咁佢真係呢好唔愿意地呢自己独处。咁、呢个呢係佢对于佢嚟讲都最伤害性大嘅一个情绪嘅反应嚟㗎。仲、有嗱豪仔仲叫好啲喎，佢係有等隻狗仔喺屋企自己自己处理自己啦吓。冇人冇搵人去陪㗎嘛。啊、但係你呢个狗主人呢阿摩尼公主呢就唔係啦。阿当你呀阿祖祖呢要离开香港啦。咁你就搵阿碧莲啦同埋搵阿永安嚟去。你阿爸媽嚟去睇住佢啦。 咁你離開咁耐，梗係要啦。 咁其實平時都工人姐姐嘅，但係佢咧，我只狗係即係知道嗰個係工人姐姐。嗱，我反而我當工人姐姐係一家人，佢就真係當工人姐姐係工人嚟嘅。 係，佢都當你係工人啊。 我都 係，佢都當你係工人。係 啊，嗱，佢唔中意同工人姐姐玩嘅。 哦，係咪啊？因為工人姐姐可能冇咁寵佢啊嘛。 係啊，工人姐姐好寵佢嘅，又買嘢俾佢，又成日幫佢扮靚，跟住就叫佢影相嗰啲咧。每一次我個女都唔笑，我望住又嚟啊，麻鬼煩啫。 唔係都好合理嘅。你買都唔啱我心水，係咪先？ 佢就話啦，啲狗仔原來咧係好唔中意咧，俾即係你啊，即係狗主人咧，將佢咧俾一啲陌生人去照顧佢嘅喎。嗱、咁當初嗱當而家當然唔同啦。當初你交俾阿永安同碧蓮嘅時候，都係一個叫做對於佢嚟講係一個陌生人嚟噶嘛。咁所以佢係極度唔中意嘅。 我有聽過咧，佢就話永遠咧，即係譬如我就係狗女啦，佢就會覺得自己係女主人。有邊一個人咧係遲過佢入屋嘅咧？即係譬如我個工人姐姐冇摩尼公主喺我屋企生活咁耐啊嘛，佢就會覺得嗰個咧係外人，我先至係主人，因為呢個地盤係我喺度先嘅，即係狗都會有一個咁嘅前後嘅觀念。 但係狗對人嘅，但係咁樣，啊咁呢個有奇怪。 我只狗對，但係佢對工人姐姐冇嘢嘅，但係佢對細路咧，其實佢好係好聰明嘅，佢知道嗰個細路對佢會有威脅嘅， 嚇醋啦就會。 佢嚇醋一嚟會啦，二嚟嗰個威脅咧係講緊真正嗰個威脅啊！ 哦， 佢知道啲僆仔冇性噶嘛，所以好得意喎。明明咧，譬如我哋大人咧，我哋高过啲小朋友咁多咧，但系啲狗咧见到无论系我屋企人啦、工人姐姐度咧，佢系一啲戒心都冇嘅。大家见到我大仔，佢得个豆钉咁大咧，佢已经 觉得好有威胁， 因为佢知道佢会突然间就追住佢啦，攞凳举高咧，喺度揈啦咁样咧。所有狗仔咧， 其 实 大人都会惊嘅。 系啊，佢哋原来系好容易就会分到咧嗰个攻击性有几大嘅。 因 为 佢知道你大人系唔会咁攻击佢。 系啊，因为僆仔乱嚟噶。 因为曾小 B 咧，佢个高度同佢叫差唔多啦。 唔系一企起身就高过佢噶啦。 当然知道高过佢，但系即系话佢由细睇到佢大噶嘛都。 系。 咁即系睇住佢，唯一呢个咧系会周围冇即系舞动啲嘢啊，会伤害到佢。 系啊，冇错冇错。 啊，系啊，仲有 咩咧？ 有冇取笑过你哋狗仔？ 冇， 点为之取笑先？ 有啊，以前啲人剃完毛之后咧，系啊，呢个听过好多次噶啦。剃完毛咧，如果你唔适当地咧去呵护佢咧，反而就话：哎呀，好傻仔啊！你剪到咧青晒咧，佢会唔开心嘅。 系啊，真系。不过我相信阿祖祖龙嘅，你成日赞佢。 我成日都赞佢，咩都话 佢 叫 very beautiful， 系啊， 赞 佢，成日 赞 佢，懒赞。 佢每日都赞你咁嘅状态好 嘅。点解会咁？因为其实摩尼公主系我养嘅第一只狗嘛，系，但系佢细个嗰阵时咧，佢个其实而家都系嘅，佢个膀胱系生得唔啱位，所以有阵时佢会真系会赖咗尿喺张床。 你都會話佢賴得好咁樣， 唔係開頭會以為佢未有一個好嘅 training， 佢曳咁會話佢會打佢唔好咁樣啊咁。後屘知道咗之後咧，就算佢賴尿我都讚佢嘅。冇事冇事，因為我見到佢唔開心，佢覺得醜怪，同埋你係人係狗都唔會想你賴咗篤尿，你仲瞓喺上面，因為佢唔知道啊咁。 哎呀， 所以佢有啲情況，但係 真要了解咯。 去到呢啲情況我都讚佢你 賴得好。 豪仔咧就唔會啦。 我冇笑佢啊。 冇事㗎冇事㗎， 梗係唔會啦。 有冇鬧佢啊？ 闹你梗系会闹噶啦，你屙咗周街屙，特登仲要发脾气嘅，你都会滴起佢上嚟噶。嗱，系咪仲嚟啊？咁样你都会闹佢噶。 嗱，狗狗咧，佢话同人一样，同细蚊仔一样，佢真系唔会中意俾大人闹嘅，即系俾你狗主人闹啊，俾狗主人笑啦。佢话呢个都好影响佢情绪，因为咧你自己之前都睇阿嗰个阿狗狗都睇过心理医生啦，系咪？ 系 即系狗狗睇心理医生。 我谂又唔系心理医生， 情绪问题啊嘛，话 哦嗰个行为 心思 啊，心思嗰啲 friend 咪 doctrine。嗱，嗰啲訓練師嚟 嘅，即係都影響對佢嘅情緒。 我覺得係會嘅， 係咯。咁仲有即係最後一樣啦，就係話咧，你有冇捉佢去游水？ 冇 去玩水。 我有細個試過帶佢咧，就去海灘，佢好中意。 係， 但 跟住咧真係好論盡， 係 因為變咗一身沙 又多啊， 沙又先咪摩尼又長毛一啲咧，咁我發覺話去沙灘真係有啲論盡，但我會同佢去嗰啲少少嘅溪間度玩，因為佢中意玩水，但係安全即係少少水氹啊，俾佢玩少少。 因為原來咧唔係隻隻狗仔咧都中意水嘅喎、哦， 當然啦。 佢話當佢落水嘅時候咧，佢話咧你唔好覺得哎呀好得意好得意，佢喺度爬一爬，其實佢喺度掙扎緊。係 啊係啊， 你但係即係嗰啲狗主人唔該你哋唔好誤會咗佢好享受嗰個叫游水嘅樂趣。 係 當佢。即而家咪好多嗰啲狗泳池咧，俾钱就可以去玩噶嘛。嗯、你 系 觉得哎呀， 可以主人一齐游添噶，可以。 有啲系啦，有啲就系净系俾狗仔玩啦。有啲主人咧，佢哋哇好开心啊，喂肯影影影佢。其实佢咧慌张得好紧要，仲会影响到佢嘅情绪。佢话咧，大家咧即系做狗主人咧，记得记得，唔好觉得你自己一厢情愿，觉得哇咦佢玩得好开心啊，就 系 等于对佢好。佢话狗仔系唔系只只都中意玩水？ 通常啲大狗就中意啲咯。我喺个楼下个沙滩咧，成日都见到咧有人拖住。嗰啲大狗咧，直情玩嗰啲遊戲咧，真係哇！我見到只狗游得遠過我啊，大佬！ 掟支棍出海，跟住佢又執翻翻嚟。 掟個海出去點？掟支棍出海咧，佢只狗砰一聲撲出去咧，遠到咧直情爭係爭咗未去到浮波嘅咋？我每次見到咁勁嘅，唔係話仲遊緊嘅咁樣。 大隻嗰啲咧，我上 好犀利 嘅。美督咧，我見到有個外國人訓練佢只狗，應該係金毛嚟㗎，好大隻嘅。掟個波出去，哇！我心諗佢使乜掟到咁遠啊？ 係啊，真係唔使錢嘅嘛，掟到真係。 咁走出去咧，擔個波翻嚟咧，咁就不停咁同佢訓練去玩。不過我見到佢樂意嘅， 係㗎，係你睇情況啦。不過我覺得大部分嘅主人其實知自己只狗中唔中意游水嘅。我嗰兩隻細嘅好明顯係唔中意嘅。嗰陣時我哋 沖涼都唔中意， 抱佢玩過一次啫嘛。沙灘咧，我仲記得咧，嗰陣時衰仔好搞笑，佢都未落水咧，你的起佢準備落水啫嘛。佢隻手爬定先， 係 即係咧，好似撥水嗰個動作咧， 你係掙扎啊？ 唔係佢，你知佢唔中意，但係嗰個動作咧就佢無端自己噗，跟住我喂未落水喎、 啊，因為佢冇突然平時佢只腳雙腳著地啊嘛， 唔會 㗎， 唔會 㗎， 平時抱起佢冇嘢㗎，佢望住個海啊，佢已經知道咧，好似依家如果落水咧，我就要爬定水先咧，佢、 哦、 會爬定先咁啊，好搞笑。不過佢係唔中意嘅，所以我哋都係試過一次咧，第二次都唔會再帶過去。 真係大家都主人要望住佢，究竟係喜歡定唔喜歡？仲有就係、是、都係最後一樣啦，唔好同佢著衫啦，唔該。 哦， 唔好同佢著嗰啲鞋墊啦。 我唔係㗎，呢、這個真係睇情況㗎，唔係一個定律嚟㗎。衫咧都話落，如果佢係單層毛嗰啲狗咧，佢、本身都唔係生活喺啲咁寒冷地方嗰啲咧， 冬天 佢真係要著㗎嗰啲， 需要同佢真係當佢拉尼公仔咁玩嗰啲咧， 咁、兩樣嘢，兩樣嘢嚟㗎， 明啊， 係 啊， 係 啊， 我嗰只就平時唔係好使著衫嘅，但佢會著雨褸咯，但係咧每一次都係我都係著一樣嘅嘢，每一次佢剪毛啊，佢著咗衫啊，我都覺得好靚啊，你好，勁開心啊，坐喺度任你扮啊，我諗到嗰個溝通揾到個溝通嘅方式。 起碼你唔好真係同佢做到嗰啲咩染顏色啊嗰啲咧，嗰啲就錯曬噶啦，真係。 青春是自由地飛翔到，沒事能站起，不是流行的時期。就已喜欢你，错也错得起，望着开心与妒忌，没有好的我共你似是而非，分了才又记起，喜欢的也许不用在一起，这安慰字句可平衡心理，怎去避免忽然回想起，略带伤悲，始终都没有可能在一起，你仿似是我心头的禁忌，没有忽然提起你，像瞬间静默四周空气，青春自负和自卑天下，让热情亮起不安，但有种勇气，暗恋到很美，我意我空想无限塑造才完美，你吻到的我共你似是而非，又隔着距离，喜欢的也许不用在一起，这安慰字句可平衡心，想起略带伤悲， 是我心头的禁忌，没有忽然提起你，便瞬间陷入未想怎见你。喜欢的也许不用在一起，这安慰字句可平衡心理，怎去避免忽然回想起，会有点伤悲。始终都没有可能在一起，你仿似是我心头的禁忌。下次跟谁谈恋爱，就算轰烈，但我都记得你。 做咩啊？俾个客闹啊？你谂下，佢着咗件衫出嚟，同个公仔完全唔一样嘅，咁梗系唔开心啦。所以咪发泄喺你身上咯。啊，忍下佢啦。你都系对佢几分钟啫。你睇下佢隔篱嗰个，唔知要对几耐噶。有客嚟啦，有生意做啊，加油啊！ 做咩都好， 丰收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呢、这、一個咧可以話係對待遊客嘅極致啊，咁啊講之前你呼籲咗先啦，係呼籲咗先啦。 電話號碼18723888，我哋今日咧猜猜我是誰啊，咁啊歡迎大家有登記啦。咁究竟講啲咩題目呢？我哋稍後話俾大家聽。 唔使啦，而家講定咪得咯，我哋上次都話可以噶嘛， 係咯。就講你頭先噏咗咗個我們的馬會， 係 係啊，即係我哋講跑馬 同賽馬有關， 即係馬場或者成個賽馬活動裏面會出現過嘅嘢咁樣 嘅人啊嘅名啊 人啊事啊 馬名都得㗎，係咪 馬名都得？ 馬名 咁巴閉 啊！好 OK， 我哋有好多好專家㗎嘛，咁啊另外可能簡單啲嘅投注站裏面見到嘅嘢， 係咯係咯嗰啲咯， 馬場見到嘅嘢又得啊！ 好啊， 係啦、 啊， 咁啊18723888，歡迎大家而家可以打電話俾我哋， 好多 馬迷啊， 係啊，見到啊，裏面有啲。咩嘢咧吓？ 系、okay, 好啦，欢迎大家先登记啊！ 好啦，嗱，咩叫话对待游客咧？即系最好招待嘅极致咧，咁样就话说咧。有个香港人去到日本呢，我睇返个景点叫咩名先，叫江之岛啊，咁总之呢係一个神奈川县湘南地区江之岛都好出名，好多香港人都鍾意去嗰度睇嘅咁 样。 佢就话呢发生咗一件呢俾鹰抢嘢事件。 俾鹰。 俾鹰抢嘢事件係啦。 麻鹰嗰种 冇错係啦嗰啲。sorry, 嗰只烏鴉嚟嘅。係啦就俾呢啲鹰抢嘢事件咩意思呢，即係譬如我哋去马骝山就俾马骝抢嘢啦。佢话呢嗰个香港游客呢去到呢个湘南地区江之岛呢个地方嘅时候呢，咁佢係一个宅男嚟嘅。所谓宅男呢就係佢会带埋个布公仔周围去旅行。即係咪有好多人鍾意呢就话哎呀我带埋个。 但係男仔呀、 啊。係冇错。咁嗰啲系嗰啲。 少啲咁就。 即係宅男嘅嗰啲日本动漫嗰啲公仔呢、 我上次去台湾都有啊，我哋啱啱去睇绣球花园呢，咁跟住呢见到个男仔呢揸住个一尺几高嘅嗰啲胶公仔啦。跟住呢就。喺度左拧右拧，系搵角度喺度，哇！净趴晒喺嗰个地下度，同佢又影紧佢嗰个公仔度相啦。我想话最恐怖就系咧， 你仲影佢咁， 梗系正影有影佢啦。跟住见到佢后面有个咧，嗰啲手拖夹咧，里面咧，哇！你唔知以为残有咩凶案啊？ 系啊系啊系啊！ 因为佢好多 手手脚脚啊， 手手脚脚 要换手脚嘅咩？ 系啊，有唔同姿势噶嘛，即系话佢多谢哦，我啲咁啊，佢有唔同 嘅。我冇见过头先呢款扮嘅真系。系啊，好劲啊！ 有唔同嘅脚嘅姿势啊，长脚、短脚，即系总之翘脚咁嗰啲都有噶嘛。 系， 仲有佢唔同嘅头发发型咧、衫啊，仲要哇成劫， 真系好恐怖，好似人体残肢咁样。 系啊，换头呢样嘢有啲惊啊。咁只鹰又点啊？ 咁佢话咧，佢呢次嗰个宅男咧，佢就戴就唔系咁大嚿嗰啲，即系model 公仔嗰啲 size， 系布公仔，即系摆喺手掌咁上下嘅。但系价值都不菲噶，佢系嚟自咧呢一个动漫作品咧，富乐魔法天使里面个主角叫小鹰咁样，咁、那个公仔呢就连衫 加料咧，加埋咧都要四万 yen 嘅。 哦，四万 yen， 四万 yen 都要差唔多几百蚊就系嘛，系几百蚊啦。好啦，咁佢就我做好贵添，真系担走咗。就俾只鹰，佢话咧，当佢影紧相嘅时候咧，佢摆只手掌喺度，佢就本来想攞个自拍镜头就话：，哎呀，而家我同咧小鹰咧就嚟到呢、這个，啊！突然间只鹰就小鹰就俾只鹰担走咗啦。 佢太似，系咪太栩栩如生咧？ 唔知， 即系觉得佢系真系一只可以食嘅嘢，所以阿鹰先会担走佢嘅啫。 担走咗之后咧，嗱、那个古仔未完，佢就伤心欲绝啦，佢、啊、就周围喺度求救咧，又上网咧，又剩啦咁样。 系， 咁咧就惊动到咧。 我想问佢喺边个网站度求救咧？ 唔知可能 佢只公仔俾只鹰担走咗，我真系好想知可以喺边度求救、啊。 时间关系，讲个重点先。佢、啊、惊动到日本当地电视台。 啊 佢就好重视呢件事，因为一个香港人攞住佢哋日本嘅国宝嗰啲动漫人物，俾佢哋日本嘅鹰担走咗。 系 日本嘅电视台非常重视。 我要揾翻攞个 GPS 嚟跟下， 冇错， 边只鹰？ 点样可以捉到呢件事咧？即系点样捉到嗰只鹰揾翻呢件事出嚟咧？ 因为佢个头安装咗 GPS 啊。 佢哋决定咧案件重演一次。佢哋电视台就话啦：，我哋非常同情佢嘅遭遇，我哋决定咧揾翻呢只鹰咧可能会出现嘅地方。 系 佢咧就喺相同嘅地点，你系咪呢度唔见嘅？系佢哋今次攞咗个汉堡包。因为只鹰一定会食嘅，摄咗个 GPS 落去，就俾只鹰特登引佢嚟担。 咁咪要只鹰去食 GPS 咯，佢咪食晒噶。 唔系佢食唔到嘅，佢见到个 GPS 佢会掉噶 嘛。 但系佢会担住个汉堡包咧，飞去佢嘅集居地方嗰度。而家呢个只系上集啫，下集就系啲日本电视台决定跟住呢个 GPS 去揾呢只鹰啊。 好犀利，听日讲 揾到咧， 听日讲， 听日再讲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前行政长官曾荫权就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提出终极上诉，终审法院五名法官一致裁定，曾荫权上诉得席，定罪同刑期一并撤销，终审法院亦下令不作重审。判詞表示，原審法官指引陪審團點樣處理明知故犯嘅行為失當元素時，指引不足，認為原審法官冇解釋呢個負爭議嘅元素。判詞指出，當決策者當時已經考慮過係咪要披露自己當中利益，但最終決定唔需要，唔能夠指佢係明知故犯。即使唔披露決定係錯誤，但唔等同明知故犯地不披露，亦唔等於隱瞞。有關控罪指曾蔭權在2010年1月至2012年6月擔任行政長官和行政會議主席期間，參與行政會議就紅圖廣播聲音牌照申請的決定，未有申報他和紅圖大股東黃楚標合租對方在深圳東海花園的單位。曾蔭權發表聲明形容七年的前縱終於完結，心內充滿感恩。他說去年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前，確曾經是經過一番的掙扎，因為七年多的刑事調查，歷時七十幾日的五次法庭公開審訊，服刑八個月，差不多耗盡夫婦終身的積蓄，用作訴訟費用已經令自己和家人受盡折磨，心力交瘁，但自己懷抱兩個信念，最終決定不理是怎樣都要走下去。他說未來和太太以及家人渴望重過平凡的生活，繼續在屬靈路上追尋安寧。他又再次多謝家人、朋友、前同事、神師、教友和很多支持和關懷自己的市民，無言感激。過千名市民響應網上號召，趁二十國集團峰會在日本大阪召開前夕，以靜默遊行方式前往19個駐港總領事館遞信請願，爭取國際關注香港情況。大部分遊行人士戴上口罩，身穿白色或黑色上衣，手持自制標語，冇叫口號。有反對修訂逃犯條例人士表示，之前多次行動向政府反映訴求都冇用，唯有喚起國際關注，希望爭取撤回修例，以及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612警民衝突事件。有報道說，監警會將研究能否按現行條例之下主動檢視金鐘警民衝突的整體情況。監警會副主席謝偉全說，不便透露監警會的工作，但根據相關條例，監警會能夠作主動調查並提出建議。監警會前副主席陳建波說，希望監警會小心慎重處理，避免令警方感到不公道對待。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以及今晚天氣預測， 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98点，升12点，成交金额34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5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23点，升5点。跟着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9.6，升2毫；招商银行38.2，跌3毫；盈富基金28.75，升5仙；建设银行6.53，升2仙。中国平安93.1，升4.5毫；工商银行5.59，跌2仙；友邦保险82.2，跌2毫；美团点评64.15，升5.5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09，日元107.46，瑞士法郎0.976，澳元0.697，加元1.318，新西兰元0.666，人民币6.89，英镑对美元1.268，欧元对美元1.136。日经平均指数报21,068点，跌125点。港金现价报13,130元，跌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07.27美元，卖出1,40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4日全民运动日，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你哋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职安第一线。 喂，阿O，你知唔知道地盤揸车有好多安全指引要注意噶？ 唔知啊，白师傅。 好似啊，事先啊要做风险评估啊，你唔识啊，都系唔好揸啦。 咁我唯有揸第二啲车啦。 诶，咁揸咩车啊你？ 手推车咯，唔使考牌嘛。 你都想知道更加多职安健小贴士，咁你就要听实星期五晨光第一线嘅晨光职安第一线啦。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好啦，未玩游戏之前呢，我想更新一下呢，而家呢个猜猜我是谁里面呢，即係我想话嗰啲最新嗰啲功能呢，剛才我同两个拍档讲，有嗰啲拦截电话嗰啲 apps 呢，佢就可以帮你 block 住一啲电话㗎嘛。咁以前呢，佢就会显示俾你听，喂，啱啱有个123电话打俾你。咁呢，佢个类别呢就会话佢係一个艺务银行、 啊、 又或者係美容中心，通常就可以写到呢个类别嘅、 哦。 都够巴闭啦，已经。 都话到俾你知啦，等你知道我呢、哦這个真係可能可以唔使听。 係啦係啦，或者佢同你讲总之咩银行咩啦。我头先收到个拦截电话咧，佢写住123电话啦，佢、啊、个名称嗰度写住送邮轮套票， 好犀利，我真系 我唔系好明佢点做到出嚟嘅。 系佢点解会知道咁得即系咁仔细嘅呢间公司？唔系，不过咧又话有人举报噶嘛，咁即系举报嘅时候话呢个电话举报，咁个内容系乜嘢？可能填埋 送咩邮轮套票俾你啊，咁样 系啦，填埋呢件事咯，咁 系啊。但系咁我咪拦截咗自己个优惠咯，我攞唔到个邮轮套票咯，而家 落闸放狗噶嘛，但系咧又去到唔去唔到玩喎。 系啊，冇得玩啊，真系。但所以大家要不停都留意 啊， 呢啲咁样嘅猜猜我是谁。骗案可能就越嚟越多嘅，但我哋呢个系真真正正有礼物送嘅。 好呃大家嘅，今日我哋猜猜我是谁咧，系讲紧 赛马篇 系啦，赛马篇啊， 赛马里面咧究竟有啲咩嘢会出现嘅咧吓？ 系啦，可能系我哋会出一个题目系同彩池有关嘅，喺呢个投注站见到嘅嘢有关嘅，喺马场入边见到嘅嘢有关嘅，喺骑师或者喺啲马度咧会见到嘅有关嘅。 我今次真系盘输嚟玩啊，真系。 唔系你，我估你嗰啲应该会好深入浅出，应该会 系。我会尽力噶啦， 系 啦。 简单嘅。 好啦，嗱我嗰啲咧，你打到嚟嘅话，一八七二三 有啦有啦， 打 咗 啦 打咗啦， 打俾我问。我嗰啲系进阶篇嚟嘅， 进阶篇嚟嘅。咦，阿田应该就 系、 是老祖宗噶咯，系咯，佢头先洪亮石都系全靠佢咋，帮我哋即系把一把关嘅真系，唔系咯，你将你多年以嚟尖东海旁训练翻嚟嗰啲经验，而家可以贡献出嚟啦。 你知唔知点解我会识啊？ 点解？ 因为即系 阿佢好似喺度做节目系咪啊？ 唔系啊， 唔系啊， 想当年啊，即系我如是嘅时候啊，即系我成日同班男仔玩嘅时候咧，嗰班男仔全部都有玩，即系全部都喺度认识。 睇马嘅， 睇马嘅，咁我成日都赖低我一个，我究竟你做咗咩咧？咁 唯有参与啦，系咪？ 于是我的起心肝，哎，不如我参与下，究竟发生咩事？ 你又学识咗 喎，系咪先啊？我哋唔可以唔可以赖低我噶嘛，即系咁咯。 犀利， 所以我先去学识 一段一段嘅少女嘅经历，就咁样又勾起翻出嚟 啦。 听电话啦，一八七二三八八 ，Hello， 你系边个 ？Hello， 猜猜我是谁？ Hello， 你系 麦小姐。 你好，三位主持。 你好啊， 麦小姐你好。 麦小姐啊，你马唔马迷噶？ 我唔识赌嘅， 哎呀啱晒啦，真系。 但系唔使惊嘅，我哋都唔系鼓吹叫大家赌，即系因为呢个即系大家嘅可能香港人嘅特色嚟嘅啫。 即系我哋认识下啫， 系 啊，你赌嘅。 系啊，咁你拣我哋边个嘅问题嚟答啊？ 咁佢点玩？ 猴仔啊， 猴仔，好， 我俾个最容易嘅你，佢又唔识赌马嘅， 系啊， 同我一样 啊， 真系。好啦，咁嗰样嘢咧就系咁样嘅， 三个 tips 俾你啊 三个 tips 系。 咁咧佢就大家都有钱有份夹钱嘅， 哦， 有份夹钱嘅， 系 啦，哇，咁咧就真系吓， 成日都俾人讲嘅，你今次有咩啦？ 系啦，即 系 总之大家有份夹钱嘅，咁嗰样嘢咧又可以睇，但系就冇乜机会俾你咧踩上去，即系啊就跑一转嘅。可以睇嘅啫，自己好少可以跑上去嘅咁样。 哦， 系啦，咁啊， 咁咪三个字啊？你话 两个字系嘛？ 两个字， 两 个字系咯。 但如果系三个字嘅话，就有埋个动作， 有埋个动作噶啦。 呢一个嘅词语咧，识唔识赛马嘅朋友都可能会讲嘅。 你话冇咗佢啊，跑唔到马噶啦。 系 冇咗佢，跑唔到马噶啦。 系啦， 嗱，我俾多次，我讲多次啊。成日都话咧，我哋每个人都有夹粉咧，就夹钱去整出嚟嘅。嗰樣嘢睇就睇得多啦，但系咧，我哋好少可咧可以用只腳咧人腳咧踩上去，好少嘅。冇咗佢啊，真系馬仔啊，真系冇得跑噶啦，真系。 嗯。 係唔係即係鋪草皮啊？ 哎呀，中啦！ 呢個真係我真係。你就算你識唔識得賽馬，你都會講噶嘛？你嗰啲錢未攞 落 去鋪 草皮， 咪 咯？ 或者攞去做善事咁樣。 係啊，所以你無論三個字用兩個字咯，鋪草皮或者你話嗰個草皮都啱嘅，係咪先？咁啊，成日都話大家有份夾噶嘛。 恭喜曬麥小姐， 你得嘅，其實係咪？ 多謝。 好啦， 紀念品送俾你啊！ 拜拜， 拜 拜， 好開心， 太好啦！呢啲真係，唉，萬拳遇著傻師傅。 但我覺得你嗰個 tips 又幾好。 都算挺好啦， 即系佢第二个 tips 净系就呼之欲出啦。 但系佢个答案系可以令到有冇玩呢个即系赛马嘅朋友咧都可以参与啊嘛，呢个几好。 好，我哋听第二个听众一八七二三八八，你系边个 ？Hello，Hello， 李小姐。 系啊，李小姐啊。 系啊， 三位主持你好。 你好。 你要进阶版定系老祖宗版啊？ 我要阿祖啊。 你要 阿祖，好啊，进阶版。 你有冇即系或者身边有冇屋企人啊朋友？ 识唔识玩马噶？ 系咯，会唔会玩少少咁噶？ 间唔中玩啦， 得啦， 间唔中玩， 呢啲掀开我哋明咩事噶啦，你 好呢一个咧就系喺一场赛马完咗之后有机会发生嘅，嗱系个赛马即系嗰场赛事完咗之后有机会咩啊？ 我即系嗰啲叫你继续啊？ 我继续话嗱，我听得出佢系识噶， 梗系识啦。第一句讲 objection 啦，头先佢想讲 完咗有机会出现嘅，跟住咧就会喺个大荧幕嗰度就会打咗啲字出嚟嘅。我俾两个，其实你都估 到 噶啦，李小姐， 我都估到 啦。我冇得你答咗之后，我即刻转题目咁衰噶嘛，系咪先？ 系咪嗰啲叫咩啊？ 咩啊？ 保留彩票，有 言信，保出言信啱咗， 咁深嘅咩嚟噶？ 唔信啊， 因为即系可能咧中间比赛嘅途中咧会有啲即系譬如 碰撞啊，嗨翻碰撞啦，系啦， 跟住咧就会阻碍嗰、那个诶嗰、个赛事嘅诶得奖冠亚季军噶嘛。 有阵时咧马同马之间嘅距离咧，可能即系争一个臂位嘅啫嘛。究竟你如果系一啲唔合法地，即系唔合规矩啦，你撞到隔篱嗰只马或者嗰个骑师啊，有冇好好咁样控制住你只马有冇内闪啊外闪啊各样嘢嘅话咧，咁样就可能会有言讯啦。咁啊开头咧就提出抗议先嘅，跟如果成功抗议嘅话咧。就会言顺，试过咧真系可以连嗰个排名啊，都会倒转个位置噶。 哇，直情系一个司法复核程序嚟嘅， 咁样犀利 啊！系啊，真系。 李小姐，你应该唔系识少少噶喎，系嘛？ 你系咪睇翠荷嗰个年代噶啦？应该。 咁唔系，同你差唔多啫。 我咪吹河咯。 今晚有冇心水啊？咁 好啦，多谢你， 多谢 晒 李小姐 ，thank you。 好啦， 恭喜晒，拜拜。 笑到几开心啊！佢 系啊， 同埋你听得出啲听众嗰个谦虚噶，有冇玩下埋嘅，识少少咁啦。哇，咁你就知道咧，精英啊，精英大师啊，呢啲真系。 精英大师，你都系识过几只名嘅。 我 真 系识你几个，仲有爪王飞电啦。 爪王飞电有冇讲？ 有啊，《 三国演义》里边有。 爪王系咧，头先我都想讲，即系有好多唔同嘅系列嘅，有啲系动物系列嘅。 有冇的奴啊？ 咩叫的奴啊？ 系啦，《三国演义》里边有。 哦， 嘿，我哋呢啲系古代嘅马迷嚟噶。啊，听听众电话 ，Hello， 你边个 ？Hello， 林生。 早晨，早晨，节目主持人，早晨。 系林生， 好。 我听你把声都系嗰啲一出集相当齐嗰啲评论嚟 嘅。我都唔系咁有兴趣嘅。 哦，唔系咁有兴趣嘅， 但系就好有研究嘅。 但你就想攞到禮物係咪？ 但係今次你嘅對手就係祖中級嘅桂花田喎。 唔係祖中級，係你總之有睇過，你都會認識嘅啦。好， 冇謙虛啦，你好啦，你啦。 嗱，嗰樣嘢咧係喺比賽賽事唔係賽馬賽事裡面一定會見到嘅。 嗯， 一定會見到。 係啦，咁咧唔係輕，好輕嘅嗰樣嘢。 好輕嘅。 係啦，好輕嘅。 賽馬一定會見到，好輕嘅。 好輕嘅。 咁咧，咁就一定嘅冇可能冇嘅，冇可能冇見到佢嘅。 哦。 咁咯，咁啊唔係話參與嘅觀眾去可以有嘅，只係喺某啲人身上面有嘅。 好輕。 咩啊？ 咩話？ 好輕啊！你話。 好輕嘅。係啦。 咁騎師咯。 我頭先都係咁估 嘅 騎師， 咁有啲應該會輕過騎師嘅，係咪？ 即係啲物品嚟嘅，用品嚟嘅， 係咪騎師會用噶？ 係啦，騎師會唔係馬鞭， 但係物品好多嘅喎，你可唔可以收窄啲㗎？ 騎師會用 帽， 騎師會用嘅， 騎師會用嘅， 再落少少啊， 帽， 再落少少 皮帶， 唔係馬鞭，係頂帽喺嘅， 係啦。 咦？我哋咁樣估曬喎，真 係。 哦。两个字嘅， 你讲埋个作用嗰啲咁啲 tips 系， 嗱， 我会咁讲，我呢个啊嘛，系咪？嗱，冇咗佢嘅话咧，啲平马员咧好难分到边只马打边只马嘅。 哦， 件衫，骑师衫。 嗱，骑师嗰件衫有个特别嘅名嘅，两个字嘅。 彩衣， 彩衣冇错。 犀利，我谂住就叫骑师嘅衫嘅咋， 骑师嘅衫系 彩衣啊， 彩衣， 所以 一定要有嘅呢件彩衣。 系啊， 以为你都就话自己唔熟喎，真系。 你又 再谦虚多一格喎，你。 有时睇下马嘅。 咪有女唔使睇下咁又冇问题嘅、 哦。老婆喺隔篱啊，你又话唔赌马好难噶啦吧？ 唔系啊，而家阿林生都系话我睇啫嘛， 佢所以 买啊， 佢 睇 啫 嘛， 斋睇嘅啫。系啊， 恭喜 晒 你 林 生， 多谢， 好，拜拜。哇，彩衣啊，真系犀利，我就系识结衣嘅啫。 得啦，好啊。 好 彩衣，因为咧佢哋马迷咧好多咧都讲意头啊，彩衣咧即系都系 即系派彩有彩头，咁佢唔叫圣衣嘅，胜利 圣衣系嘛， 黄金圣衣都好啊，叫圣衣咪好咯。 咁如果要净 系 好意头，每一样嘢都可以有好多个名嘅， 系 咯，改啦咁。 好啦，叫法衣都好啊嘛， 验尸噶咯咁样嘢。 Hello， 你边个？你边个？喂， 猜猜我是谁？ 高小姐。 是我是 Hello, 小 姐你好， 中唔中意马噶？ 我唔识赌马嘅。 又系呢句，个都讲呢句。 唔系我喺马会做工嘅。 哦，我想问你系做马会嘅边类型嘅工作啊？讲唔讲得噶？电话头 猪 嘅， 餐 饮部嘅，哦，餐饮部 咁真可以唔识马嘅。 咁会唔会咧？你见到嗰啲人咧，即系去到餐饮部，佢哋都会去食嘢啊，开心啊，都令到你有个意欲啊。佢哋好似好 high 咁，咁不如我都玩少少啊。第个，哇！我见到你哋咁，我点都 唔 会落场玩啊。咁样， 唔得玩佢哋。 应该马会内部职员唔准噶。 系啊 系啊，唔准噶， 少少都唔得噶， 唔得噶。 哎呀，咁唔怕啦，你本身都冇兴趣。 唔准喺马场玩啦，起码都。 即系你出边玩就我 OK 嘅系嘛？系咪咁嘅意思啊？ 我都唔系好清楚，因为我唔识玩。 可能佢特登就请你啲唔识买马嗰啲入嚟，真系系啊。OK， 你见工， 系咯，你见工会点啊？讲埋先，呢个都几有趣 嘅。我好想知啊，其实 系咯。 佢话叫你唔好开嗰个咩投注户口啫嘛。 哦，叫你唔准开， 即系自己唔开。如果我叫朋友帮手， 排队买飞嗰啲就得啦嘛，叫做。 我唔系好清楚啊，我真系唔系好清楚。 好啦，我哋唔好问佢啦。 好啦，你拣，你拣边个嚟？ 三个都可以拣。 我拣啊嗰个咩啊？ 阿祖猴仔， 系啊系啊系啊，阿祖 好，你拣阿祖好， 好 祖祖小朋友啊，好长啊，我个名。如果我有只马， 我喺马会见过你。 诶，系啊，我会入马场。 你去唔系赌马，系有个宴会，我见过你。 系啊，佢做嘢应该 嗰啲， 我知你讲边一次啦，应该系 佢扮练马师啊。 唔系嗰啲你哋嗰啲啊， 奖学金嗰啲同学， 系啊嗰啲。 喂，咁啊有缘喎， 其实我攞过赛马会奖学金啊。 喂，咁你俾个贴士大啲啦。 嗱，我就 跟而家俾翻晒， 我特登俾呢一个你，系啊，呢一个系你啱。跟住咧，嗱，呢个系其中一个彩池嚟嘅，即系你可以投注嘅一样嘢嚟嘅。 系， 如果你中到嘅话咧。都幾開心㗎，有陣時咧，佢哋會有額外嘅多寶獎會擺喺呢個彩池入邊度嘅，三個貼士俾咗你啦， 就估個名啦。 係啊，邊個彩池咯？嗱，豪仔你就冇得嚟㗎啦，呢一個。 我淨識牛池。 哇，關咪啊？係啦，嗱，你都會知你嘅餐飲部，你都見到佢哋都會啊去落飛啊，可能咁樣㗎嘛，係咪？ 咁多寶 係啦， 嗰個係六合彩啫， 三個字嘅。佢有阵时咧，佢会有额外嘅多宝奖摆落去啦。中咗嘅话咧，都可以几发噶。同埋咧，有嗰样嘢咧，你要攞到呢一个彩池赢得到嘅话咧，系连续性嘅，唔系净系讲一场嘅。诶，唔系四重彩，四重彩都系一场马里面，你要中四只，仲要啱次序啊嘛。 讲紧一个赛马日里面有好多场次嘅。 哦，即系嗰个第一场又中，第二场又中。 嗱，嗰类嗰啲 friend， 穿云箭。 唔系，佢咁叫咩名？ 唔系， 嗰个叫咩啊？ 叫做哎呀， 有 几 多？唔系，先讲有几多个场先，系啦。 八场 系咪？总共有八场，可能系第四五六场啦，定 系？唔系嗰个，佢唔系讲嗰个。 我要如果你有八场嘅话，我要你中三四五六七八场。 系啦， 三四五六七。 嗰 个 叫咩啊？ 嗰 个叫 做 有几多场啊？加埋。 多重彩， 多数入马就系十场啊嘛，夜马八场啊嘛， 系啦。总之就最尾个六场，我俾咗第一个字你啦。最 重彩， 会冇错，六唔系六重彩， 六环彩 啊！恭喜晒，即系你要连续咧喺最尾个六场咧都要赢到咧第搵到只头马出嚟，咁有阵时又会有多宝吸引人去投注咁样嘅。 哦，犀利喎！真系 呢个就叫六。环 彩 啦， 系啊， 真系 有六， 系啊，你啱咗啦， 系啊，恭喜晒啊， 系啊，多谢你，咁你继续努力做整啲嘢食俾啲马迷咯， 你下次再见到祖祖小朋友嘅话咧，我都会再去噶，你同我打招呼就得噶啦， 好啦。 我嗰日都有同你打招呼， 哦，佢唔記得咗咋， 系啊， 你冇攞埋嚿蛋治俾佢啊嘛，下次， 系啊， 好，多谢晒， 多谢你，小姐，拜 拜，哇，六环彩， 好中意听众啊，佢哋咧，即系虽然你唔好认识，但系佢嚟挑战嘅， 咁开心啊嘛，有得玩啊嘛， 佢知我喺度啊嘛，我都唔识啊嘛， 一系垫底啊嘛 ，OK， 好，再听一个听众咧，边个？阿耀， 阿耀， 耀 ，Hello， 系你啦，耀，一出闸就漏闸喎你。 hello， 阿耀啊， 阿耀你好，听到啦， 请讲。喂， 阿耀你揾边个啊？阿耀， 好啦， 你揾阿豪仔啊，定系阿田啊？ 听唔到声，哦，休息一阵先。诶，有冇啊？好啦，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再跑过啦吓。 好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在远方的西雅图天空，有张碌架厂。 有一个 The Time Night Project 嘅 project 入边嘅歌咧，都会用上某一个年代盛行嘅风格，亦都特别去咗西雅图嘅录音室现场录音。作曲 DJ Howin， 填词林宝，编曲 DJ， 监制有 DJ 嘅 Howin 阿添、关礼心。Timeline Project 入边首先曝光嘅有呢一首上榜五个星期上升一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五位嘅作品 DJ 六架床。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是不是是不是又要入钱的？ 完全不需要啊，你只要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 你要打的电话号码是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道你们是丰收快活人嘛。 好，电话旁边又再回来了，我们讲一下赛马里面会出现的物品术语、啊、 就算很多我们的听众他们不懂得赛马，他们都玩得很开心， 挺好的。好，真是好，电话旁边有辉辉辉 Hello， 是辉 哥，揀桂花田还是揀曾志豪？ 揀桂花田。 好，桂花田你 好了。这样东西两个字 是 OK， 那你痛，如果你有看这个赛马预测的时候，你一定会看到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来的。 是。 咁呢就好多时都会讲的。咁佢呢就最大的 tips 就是佢去完呢个地方佢就会先去另一个地方的。 哦，我都知道。咩话 咩啊， 从化。 从化。 从化咩？ 你唔知从化呢？而家香港呢除咗有呢、這个即係沙田马场啦跑马地之外呢，内地从化呢係有部分嘅练马师呢可以有嘅马呢可以去从化到即係训练嘅咁样。 但佢应该讲緊喺赛马赛、哦、马区里面嘅唔同地方啫，即係唔使跨区嘅。 係 犀利喎，辉哥真係。 哇，犀利啊。 係囉。 沙县。 啊，真系 一定系啦，我都估到呢个啦。 辉哥话我中环马场几廿年啦，攞啲咁样嘅问题嚟想，就想刁难到我。 辉哥嘅辉哥嘅年资去到几多噶啦？已经 四廿年经验噶啦。 哦，即系咪彪叔叔年代啊？ 不如咁样玩得过 好 嘛？玩唔玩得过啊？嗱 ，OK， 呢样嘢 都系得一份礼物嘅啫，先啦吓。 都系两个字，都系两个字。咁咧就唔系每个赛马日都会出现嘅。 好。 咁咧好多时咧，哇！呢个嘢出现嘅时候咧，就会哇彩池零舍大增噶啦。 哦。 咁样咯。 两个字 系啦。 你俾多贴。 辉哥四廿年经验 OK 噶啦， 系啊。 彩池零舍大增。 系啦。 唔系每个赛马日都出现。 系啦，唔系每个赛马日都要有嘅。 两个字啊， 系啊系啊， 两个字， 嗰个系物品嚟嘅， 物品嚟， 系咧，用品嚟，诶，物品咯，系啦，叫物品咯，系咯 ，OK， 加码 嚟嘅， 系啊，咁咧，哇，嗱，即系我讲埋呢个形容词咧，就会一定估到啊，趋之若鹜， 趋之若鹜，讲完成个字好飘渺， 咩啊， 我都谂唔到， 点会咩啊？ 唔系你惊唔惊错啊？有冇惊啊？你 咩话？ 我都觉得好飘渺啊！我觉得阿辉哥把声咧本身咧已经有少少咧 马迷， 唔系啊，佢唔止有马迷 feel 啊，佢系有即系港马嗰啲马评人嘅感觉啊，好飘渺。 喂，四廿年经验，你会唔会出错噶？ 系啊， 会啦， 我帮唔到你喎， 肯定 唔系每个赛马日都有嘅，同咩有关系噶？ 同我咪话咯，当如果有嗰样嘢 出嚟， 彩池会可以好高咯。 诶， 嗱，嗰个物品嚟嘅，但系个个都会出啲嘢冇嘅， 多宝啊！ 唔係 物品嚟 嘅， 物品嚟噶嘛，都話嗰樣嘢係係咁啦。 我知女士用嘅， 唔係點解女士用嘅？ 唔係嗰個咩？ 唔係 嗰啲咩？ 總之不論賽練馬師啦、騎師啦、馬主啦， 係 佢哋都話哇，即係 杯賽啊！是 物品喎、 啊，物品话系咯，嗰句唔系物品。 杯菜咯，杯菜咯， 系咯，杯菜咯。 杯菜嘅乜嘢啊？嗰样嘢。 杯， 奖 杯，系、哦、啊。哇，那个奖杯真系唔系个个赛马日有噶嘛？ 但系我哋都比较喜欢系个奖金嘅。 系啦，所以我咪话个彩池会好大好大啦。 多谢你，辉哥。 Thank you， thank you。 多谢晒，拜拜啊。 系啊，个彩池唔会大好多噶。 通常都是会大家好着入去投注多啲噶嘛， 杯草好似紧要啲咁、 哦。我头先我以为嗰啲咩银手袋啊嘛，唔系我嗰啲。 啊，都系 系啊， 我以为嗰啲嚟嘅添。 好，拉少听众啦。Hello， 你好。 Hello， 刘生。 好，三位丰收发布人。 你好， 刘生。 你好。 冇办法啦，你就可以拣到曾志豪啦。 好啦，就揀你豪仔。 好啦，我呢个好简单嘅啫。 嗯， 佢咧好啦，佢呢个系可以用可以唔用嘅， 系 可以用可以唔用嘅。 咁边个可以用可以唔用？ 系呢、這个呢、這个系物品嚟嘅咯，系可以用可以唔用嘅。用嚟讲咧，佢又可以有全面嘅，但又可以唔全面嘅噃。 嗯， 系啦。咁啊，听讲咧就用咗咧就好似好啲嘅。 嗯， 咁样嘅。 嗱，两个字。 系啦。 好呼之欲出。 系啦系啦，你弯唔弯马仔噶？ 一般啦， 都 OK 喎，你一般 少买嘅， 唔关事嘅， 我未 买 我都知 啊， 真系。嗱，总之佢又可以用，可以唔用嘅。 使唔使用钱买噶？ 唔系俾马迷用嘅。 系啦， 系啦， 嗯， 同只马有关嘅，同只马有关嘅，可用可唔用。听讲话咧，原来呢 有啲系有需要用噶。 系啦系啦，听讲话嗰啲讲马嗰啲人咧，会特别将佢有冇用呢件事都会讲出嚟噶。 系啊， 佢话桂花田今次咧就有用喎。 系啊， 佢先有咁噶啦，真系衰啊！ 佢旧年就冇用啦，上一场就冇用啦，咁样噶。 喺只马嗰度用。 喺只马度用嘅。 我估系啲配备嘅嘢， 眼罩系啊，可用可唔用，全罩或者半罩咁样。 系啊， 系啊， 生眼罩又有啊。 系啊， 因为啲眼罩可以帮佢集中啲啊嘛，话。 系啊，我都啱啱上网揿眼罩功能。我就睇到， 多謝 曬，就 係 呢個， 我哋多謝你做真啊 ，Vicky， 多謝曬，真係，好，拜拜， 祝你今晚成功啊！ 其實你話如果咧，淨係講嗰啲咩馬名或者馬報嗰啲名咧，都應該幾好笑，因為咧，我成日都話咧，喺中文文法裏邊咧。你睇唔出嗰只係講緊馬名啊，定係形容緊咧一句句子噶？ 但係 一定性究竟係馬名定係講緊嗰只馬一定性？ 就係咁樣，佢哋可以成功與大相關， 好犀利 啊！真係犀利嘅地方咯。係 啊，好啊，咁今日節目時間夠曬啦，咁啊多謝曬各位咧，即係馬迷同埋非馬迷咧，起碼支持下香港馬照跑呢個歷史啊！聽日再見， 拜拜。